隔遠啲個距離啦。我知道其實都難嘅，咁但係盡做咯，係咪？咁亦都好難咧，就係同大家即係講話，喂，完全唔可以出街咁掃興噶嘛，係咪？假期大家都餓咗咁耐噶啦，咁啊，適當嘅休息咧或者輕鬆咧係要嘅，不過咧最緊要自己有。警惕翻啊，警惕翻自己多啲少少啊，咁啊，尽量咧保持翻呢个卫生，咁就冇问题啦，系咪？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已经嚟到四月五号星期一嘅早上，咁今天仍然系公众假期嚟噶，咁啊，晨光第一线喺直播室入边，亦都有白卷道朝早陪住你哋，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如果你五六日三日都已经玩到癫咗嘅话咧，咁就啱啦。啊，你仲有少少时间咧，可以休息一下。今日咧可以就系慢活少少啦，今日可以咧就轻松少少啦。而且咧，寻日嘅天气咧，亦都可能有少少不似预期啊。咁啊，如果大家有郊外活动嘅时候，都应该咧俾佢打个措手不及啊。唔知点解全香港嘅人都认为咧，寻日应该好天，咁但系结果啊，寻日咧就个天气就麻麻地啦。咁啊，阴天亦都系落住毛毛雨。大家忘记了一样嘢，就是清明节，清明时节是雨纷纷，是不是？不同岁数的人在公众假期的人，公众假期的时候都一样可以找到属于自己喜欢的事情。同样，其实不同岁数的人，他们在不同年龄阶层一样会有属于自己的身位和岗位。可能现在你是十几岁，哇，你是正值咧就系求学时期嘅，咁你嘅工作、你嘅责任咧就系、读好啲书。如果你啱啱开始出嚟工作做嘢嘅话咧，就系、对老板诚实啦，对社会作出贡献啦，亦都可以咧就系、追寻自己嘅理想，甚至乎咧就可以对自己嘅工作咧就抱有期望。到你慢慢越大嘅时候，可能你谂嘅都会有所不一样，开始咧就系、想有更加多嘅期望。可能已经结咗婚啦，啊，将个期望又放咗喺自己小朋友身上边。一啲成功嘅人士就话到，其实唔同年龄嘅时候，每一个人可能佢自己亦都有抱有不同嘅期望，佢哋亦都会有好多唔同自己嘅想法。咁但系咧，最紧要就系乜嘢咧？勿忘初心，无论乜嘢年纪啦，咁啊，其实我哋最紧要咧就系、都系多啲关顾身边嘅人。成功的人呢，是无论他乜嘢年纪都抱有一种嘅决心，是希望可以做得更加好嘅决心。你今日朝头早会唔会趁住放假嘅时候好好地休息一下，然后等待工作天一样可以抱有决心去到完成你嘅工作呢？ 那日不要脸，参加了挑战，明星也有训练，帮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哥发哥都已见过面，后来荣升主角太突然。29岁颁奖的晚宴 ，fans 太疯癫。来听我唱段情歌，一曲歌词太经典，我的真音大音早已太熟练，然而情歌总唱不厌。喜欢我别遮脸，任由途人发现，尽管唱用心把这情绪歌中情歌，齐齐来一片，无时无刻都记住掌声响遍天。来唱情歌，由从头再一遍，如情浓有点泪流难避免。音阶起跌拍子改变，每首歌是每张脸。用心把这情绪歌声中渲染。 齐来一片，无时无刻都记住掌声响遍天，来唱情歌，由从头再一遍，如情浓有点泪流冷冰烟，音阶起跌拍子改变，年月变淡我。再一遍，如情浓有点泪流难避免，音阶起跌拍子改变，每首歌是每张脸，如今我四十看从前，沙哑了声线，回忆我期望那掌声到依然到今天，那首潮水忘情水不再经典，仍长埋你的心脏从未变。 星期一嘅早上咁啊，见到嘅气温咧都唔系话好焗啊，好热，22度嘅气温啊，咁啊都有少少清凉，相对湿度93%。早晨啦。 我是白元浩，我好鍾意周围去，除咗可以睇风景之外，最紧要係知道身边发生嘅每一件事。 晨光 Coffee Time， 呢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虽然今日是公众假期，不过晨光第一线呢继续照常营业。今朝早的 Coffee Time 就有我林慧在这里了。踏入春天呢，似乎真的多了不同的毛病呢，慢慢就发出来了。其实呢，气管敏感在春天呢是特别容易高发的。虽然有很多人就说戴口罩呢好像可以减轻了鼻敏感的问题。不过对于气管敏感人士来说呢，其实戴口罩可能是会令到气管敏感雪上加霜的。哮喘和气管敏感其实都是支气管毛病，他们的症状也都很相似，所以很多人有时就会搞乱了两种症状了。哮喘就是常见的肺部慢性疾病。中医就说了，哮喘的产生就是分为外在因素和内在因素。外在因素通常就是外邪的侵袭，例如是转季、气候突变，又或者是吸入了花粉、尘螨、刺激性气体等等。当然饮食不当，例如是乱地吃东西，是不吃生冷东西，又或者很多浓味、肥腻的东西都可能会诱发哮喘的。那当然内因就是包括了先天的体质，又或者是大病之后失调，经常夜睡的人士都很容易会诱发到的，以致到他的气管可能会有痉挛的症状，肺气功能也都会失常等等的。至于气管敏感，其实在中医角度来讲，它并不属于一种病，只可以说它是一种症状。外在的原因多数就是呼吸引致的，可能是吸入了一些致敏源、刺激性的气体，又或者是温度环境转变，例如突然之间很冷或者突然之间很热就会引致了。经常出入冷气环境的打工仔就特别容易有气管敏感的症状。患者很多时就会觉得喉咙很干很痕，有时就会忍不住咳嗽，不过这些咳嗽多数都是干咳没有痰的。不过长期的咳嗽就可能会引致下腹的肌肉痛，又或者是肋骨肌肉都很痛。所以如果气管敏感久久未能痊愈的话，又或者是处理得不当，就可能会令到你有久咳，即是咳极都不好的症状，严重的话甚至乎有机会会演变成哮喘的。总结了刚才讲哮喘和气管敏感，其实两者的分别呢都是在于哮喘的人呢气管是一定敏感，不过气管敏感就不一定有哮喘。所以天生对于尘螨、尘埃、动物毛发、花粉等等有过敏反应的人士呢，在这些天气就要特别注意了，应该减少去人多挤迫的地方，定期更换床单、被铺，当然亦都要保持你居住和生活的环境都要清洁卫生。 咁就可以咧减少尘螨同埋尘埃嘅聚集，就唔会咁容易诱发气管敏感啦。 在天下游走，和手都紧扣，在你心我着手，布下无边胜受，地底做城堡，像神话般虚构。有成就感，荡在爱的空气更加清新。深呼吸飞行，闭着眼亦有存在感，用极速搜寻笑声甜蜜。成就感，荡在爱的空气更加清新。深呼吸飞行，闭着眼亦有存在感，用极速搜寻笑声甜蜜。接近你便有成就感，荡在爱的空气更加清新。深呼吸飞行，闭着眼亦有存在感，用极速搜寻笑声甜蜜。 吃完饭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第一线， 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好啦，咁今日呢，如果想开开心心搵啲地方去嘅时候，其实有阵时人多呢都会避一避㗎。但係其实喺我哋城市当中亦都有好多值得去嘅地方，去完呢我哋会因为呢啲建筑群而觉得呢个人快乐咗㗎。千祈唔好唔信啦，人有阵时呢睇到一啲宏伟呀或者有感情嘅建筑物，的而且确可以呢就洗涤我哋嘅心灵㗎噃。有啲咩地方值得去呢？原来咁样㗎喎，获得一级历史建筑评级啊，现在已经有69年历史。皇都戏院呢就係香港罕有嘅旧式大戏院嚟㗎喎。咁上年十月啦，地产商正式呢就取得业权啦。咁皇都戏院复修之前，咁发展商为有一个呢就为期一个月嘅寻找你我他的皇都历史体验活动。咁展出呢就过百件戏院相关嘅旧物，咁包括50年代咁用作简介上演电影嘅戏桥啦，多款不同旧嘅戏票啦，旧北角鸟瞰图等等。咁当中呢亦都有一啲叫做经典老店嘅模样。咁初步呢就展示该处呢就係复修进度，亦都呢就等参加者能够呢就重游昔日嘅戏院嘅感觉。我自己呢就唔係话細个成日都会去呢个戏院啊，咁但係呢既然其实呢皇都戏院都有呢个小上海嘅称号，我觉得呢有阵时的嘢确实如果能够活化咗佢嘅话啦，係可以将一啲旧有嘅模式同新嘅作一啲叫做 fusion 啊，可以令到人哋有一种呢就耳目一新嘅感觉。 其实今次体验活动亦都展出咗多张五十年代至到七十年代用作简介电影嘅一啲戏桥嘅同埋旧戏票啦。咁啊，当中咧1978年嘅死亡游戏电影海报以及节录噶，亦都罕有咧就展出。咁如果入边准唔准影相啊，相关嘅事情咧，今日大家记住咧就留意翻喺入到入去嘅时候嗰个嘅叫做守则噶吓。其实大家除了可以就窥探昔日辉煌的感觉之外，也都可以回顾就是当年戏院大厦的流苏。例如就是讲到当年来讲十分之罕有，住宅售价仅仅14,200元起这一类型的文献也都可以看得到。所以如果你是喜欢一些历史啊各样嘢嘅话咧，其实大家都可以去望一望睇一睇嘅，睇下呢个建筑群可唔可以俾到一啲灵感大家啊，俾到一啲耳目一新嘅体会啊，望翻以前旧嘅事情，会唔会对你将来又有一啲新嘅感想咧？喂，咁你而家讲呢个活动系咪完咗噶啦？咁样呢、这个嘅寻找你我他的皇都咧，咁啊喺今个月就举行嘅。咁有意参加嘅人士咧就可以网上咧就登记，咁填写问卷之后咧就有机会获邀参加啦。咁呢个活动咧就会去到4月30号嘅，每一日咧咁限人数噶，咁限人数都有好处嘅，限人数咧咁就可以更加可以妥善保管到入边嗰啲珍贵嘅文物啊嘛。每日咧最多就300人咧就入去参观嘅，咁大家咧。可以亦都可以咧，就喺4月中旬啦吓，4月中旬而家未有嘅，4月10几号啦，咁啊中旬提供咧呢个网上虚拟导赏，咁啊等未能够亲身到场嘅人士咧就可以参观。咁啊我自己都觉得，如果唔能够去到嘅话咧，虚拟嗰个我觉得都 OK 喎，唔知系咪因为最近咧个人虚拟嘅嘢参加得太多，咁所以开始已经接受咗呢种虚拟嘅感觉，用平板、手机。甚至乎電腦咧，其實你足不出户都已經可以欣賞到好多唔同嘅嘢啦。舊嘅建築群咧，有陣時如果虛擬睇到嘅，咁當然唔錯啦。咁最好嘅，咁啊梗係親身去望一望啦嚇，咁啊感受一下。咁但係記住嗱，感受啫，隻手唔好周圍摸，人哋嗰啲全部都係文物嚟噶，咁啊愛護下呢啲嘅文物咧，咁啊等大家都可以一齊參觀一下啦。博我戴羊群舞摆，事实若未够坏，就尽量越做更坏，通通都要挂太阳才理解。呼声多清脆，指尖多尖锐，点击率划过的山水，高调与地雷，而低调实在没趣，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跟对。讲得多变了告解，望着斑马生态，听着就像录音带，这么一个世界如何到大，精算的金句分总很多泪，小细数头细声小去，高物都未累，低俗地就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跟对。

旅游书不会告诉你的拉丁美洲。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籍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哇，公众假期喎、啊、肯定係烂瞓猪啦，崔杰彤。 咁又冇咁讲，我见你返住工我都唔敢烂瞓。早晨啊，小白。 我明嘅，咁嗱，礼拜五六日公众假期，仲要今日都係公众假期喎、啊。我明嘅呢啲嘢。 咁礼拜五公众假期我哋都有返工啦。 我哋都有係啦。但礼拜五係处一个即係啱啱仲係褲仔着緊嘅阶段嘛。 系啦， 礼拜六日咧就哇玩到心散啊咁样。 哦，都真系嘅，唔系啊。不过我寻日本身其实因为真系好多朋友都放假咧、啊，我又婉拒咗个约会，我都费事搞到咁夜，咁所以就谂住唉早啲喺屋企，早啲瞓觉，今朝翻工啦。点不知咧个人系调节到，但系嗰个身体调节到。 你做咩？你太兴奋啦，因为 系啊，身体都好贪玩啊，跟住喺屋企都瞓得唔系好到啊，即系好夜都唔肯瞓啊，身体就算留咗喺屋企都，唉，唔紧要啦。不过今朝都系精神嘅，瞓得少啲啫，系啦， 咁就好啦。 咁啊，今日咧我就带咗呢个我谂你都有兴趣嘅话题俾你听，就系咧喺2020年嘅日本年度美食咧就选咗出嚟啦。 诶、欸，有兴趣、啊。 是啦，这个是一个日本美食资讯网站选的，因为我讲对上一年啊，咁啊都有好多新奇的食物出咗炉啦。咁啊，到底呢边啲美食可以代表到他哋上一年嘅呢、嗯、 寿司有冇啊？ 哇，估系咪普通咗啲啊？ 估啫嘛，咪睇下呢个报告嗰个范畴系涉猎到咩程度先。如果你话普通咗啲嘅话咧，咁可以再估啲开始奇离嘅嘢啊嘛。 其实咧，佢嗰啲当选嘅美食咧，我觉得就系讲翻旧年啦，因为佢讲2020年啊嘛，一啲热话嚟嘅。因为有时候，譬如突然之间唔知点解嗰一年咧就会兴起食呢样嘢，跟住大家就蜂拥而至啦，甚至未必系日本嗰啲人中意食啊，即系疯传到世界各地嘅人都话，呢啲就系日本出产嘅，好食噶，咁啊去买啦咁样。咁啊我可以同你分享下啦。第一个咧就系呢个情黄蛇。椰香葡萄， 哇，好鬼贵嗰呢只嘢， 系啊，但系咧佢人气飙升，点解咧？我好认同就系因为我发现喺香港好多餐厅咧都有标榜话用呢、這个橙黄嘅椰香葡萄嚟做一啲甜品啊、蛋糕啊，甚至一啲雪巴啊等等啦，都会加几粒呢个提子落去嘅，咁、所以咧就话佢人气飙升啊，咁虽然就好贵啦，不过咧就话唔少人咧都会舍得买翻屋企慢慢叹啊，同埋因为之前疫情啦，咁其实好多人都不能够外出用餐嘅时候咧，咁有啲人就唔紧要啦，都食好啲啦，买翻屋企嘅嘢，咁所以咧都令到呢一个橙黄蛇香葡萄咧都大受欢迎。 哦，呢个真系要赞啊！即系其实早几年啫嘛，呢个橙黄蛇香葡萄咧都未系好人气嘅时候咧，大家对于日本嘅提子咧，净系谂到嗰只紫色嗰只叫咩话？ 紫色的 巨峰，巨峰，想起淨係講嗰隻巨峰嘅，唔記得咗嗰隻嘢添，淨係諗起巨峰嘅。咁但係巨峰就唔係個個中意食嘅，因為佢個皮咧比較難搞啊，唔係個個唔係食得切入邊嗰啲咧。咁但係呢只咧就似我哋由細到大食提子嗰隻爽感啊，成粒擺入口啪噶嘛。 係啊，個甜度都唔同，不過咧巨峰佢嗰陣味咧又真係好。好似小朋友飲嗰啲提子汁咁樣，有一陣好獨特嘅香味嘅、 啊。 不過皮係真係難搞啊！食唔食啊？你嗰啲皮？ 皮我唔食噶，我都係啜出嚟咯，啜佢嚿肉出嚟咯，係啦。 我都係。咁第二個咧可以講埋啦，就係、是、植物肉啊，即係嗰啲個樣係肉咁樣，但係其實佢係植物做嗰啲、用大豆做嗰啲咧。 算係日本嘅食物啊！呢、這個都係。 唔係，係日本興嘅， 日本興嘅， 係啦，即係對上一年佢哋有啲乜嘢係特別興嘅咁樣，佢話咧有即係有呢、這個素嘅質感啦。咁因為見到咧，其實喺日本嘅好多餐廳咧，甚至一啲快餐嘅連鎖店啊、漢堡包嗰啲咧，都引入咗呢個植物肉嘅食品。咁、我諗呢個都係一個全球嘅趨勢啦。上年我自己都喺街市嗰度咧，見到多咗一檔即係我哋近嘅街市啦，多咗一檔固定嘅檔餐咧，係賣呢個植物肉嘅。而且我覺得銷情都好似幾好，即係每次去嘅時候咧，都見到幾多人去買，因為佢又出咗好多唔同嘅樣啦，有啲就午餐肉嘅樣啊，有啲就肉絲嘅樣等等啦。咁都係一個趨勢嚟嘅。咁所以我又覺得，除咗日本之外，我諗其他地方都是多了的。 是，这个都是。我上年都吃多了这个植物肉。我自己都 是啊吃多了。是啊、 对，但讲埋第三个就是这个冇酒精的饮品。 哇，这个不嬲都是人气、这个不得 了。 是啊，不嬲都人气、哦。你知不知道呢，在日本因为他们有一些叫什么饮宴大会呢，他们通常都还有很多人驾驶的嘛。他们一坐低呢就说我揸车啊，我饮那些冇酒精那些的。所以呢 是真的很有人气、啊、这些。 同埋咧，你發現好似真係越出越多，即係唔同嘅味道啊，唔同嘅款啊，即係就算係啤酒又好，或者一啲提子酒又好，即係唔同嘅果汁酒又好咧，佢都標榜哦，我哋呢個咧係零酒精嘅咁樣，即係等大家多啲選擇咯。 係啊，喂，好多人咧就話零酒精嘅酒類飲品啦、啊，同有酒精嗰啲咧個味係爭啲嘅。不過老實講、無論係我定還是係我身邊嘅日本朋友咧。其实大家都不觉得有什么分别的，其实有些人还说其实都觉得挺好喝的。 哦，那就行了。 是的， 就是这个、我觉得最好就是放一些、就是、好像你这么说、就是、有揸车的人就千祈不要、就是、酒后驾驶，大家又可以玩得开心这样咯。 是啊，还有有些人对酒精敏感那些又可以用这只酒呢去到一起喝下酒啊，攞回气氛。 不用汁这么惨啊。 不是咯，很扫兴的嘛。 好啦，咁我饮杯咖啡翻嚟啦。 好啦，转头见。 我系崔杰彤，每朝我会为自己冲一杯咖啡，然后望住太阳出嚟，即刻就会有份温暖嘅感觉。晨光百科。 朝头早饮杯咖啡啊，提下神啊，咁希望大家星期一嘅早上咧都可以精精神神。虽然放假，放假出去玩就更加要精神啦，系咪？好啦，晨光百科揭下百科全书嘅时间咧，喂，竟然间见到洋葱、哦，啊，都几得意吓。洋葱咧其实都分咗黄、紫、白三种嘅，咁啊佢哋嘅营养啊、口感咧，亦都完全不一样噃。更加可以咧就话适合唔同嘅烹调方法。有营养师咧就话到啦，喂，唔同颜色嘅品种洋葱咧，营养方面亦都咧有好大嘅分别噶。好啦，白色嘅洋葱，咁啊外皮咧就系白色啦，肉质亦都系呈白色噶。黄洋葱咧，咁啊外皮就系黄色啦，肉又系黄色嘅，体积方面咧就较白同埋紫洋葱咧就大嘅。紫洋葱好多时咧都系比较上扁啊、圆身啊，表面咧就系紫色或者咧紫红色，入边咧就系白中带紫，咁啊横向切开就会一圈一圈紫色嘅纹理噶。好啦，三种洋葱佢哋口感方面都有不一样噶。嗱，白洋葱嘅水分同埋甜度咧系最高嘅，肉质亦都细腻，咁啊有少少嘅辛辣啦。黄色嘅洋葱嘅水分就多啦。甜味咧就排中间啦，肉质咧又嫩细致，切开嘅时间咧就会闻到浓浓嘅辣味。好 好啦，最辣嘅呢种咧就系紫洋葱啦，水分亦都较少，肉质啊较为爽脆嘅，咁啊口感咧就系最辛辣噶。咁如果你喂我煮嘢咯，我煮食嘅时候咧，有啲咩嘅烹调方法适合啲乜嘢洋葱呢？白色嘅洋葱啊，适合咧就新鲜食啦，烤啊或者系慢火煮。黄色嘅咧就适合炒同埋炖汤。紫洋葱咧就适合加入沙律啊，或者咧菜肴，佢哋咧就系配搭一啲颜色上面用噶。至于营养方面咯，白洋葱咧就含有呢个前列腺素 A， 有助咧就扩张我哋嘅血管，降低血液嘅浓度噶。咁另外口感亦都较甜啦，如果生食咧就有助咧就保留更加多嘅营养。至于黄色嘅洋葱啊，酸素含量最丰富，系一种硫化物嚟噶，能够抗氧化、防癌、抗呢个发炎噶。紫洋葱方面咧，黄酮啦、硫化合物啊等等嘅营养素，而花青素系最多，所以咧如果你要护眼嘅话，紫洋葱咧又最好噶、哦。洋葱的前列腺素 A 可以扩张血管，减少血管的阻力。根据一些研究显示，洋葱含有就是抗氧化剂，更加可以就是预防这个慢性的炎症，同时间也可以就是降低心脏病和高血压的风险的。唔单止咁啊，洋葱其实亦都有保护我哋嘅肠道啦，保持我哋骨骼健康，同埋控制血糖等等嘅功效噶。好啦，轮到揀洋葱咯，挑选外皮光泽有洋葱，表面光泽干燥，即系拣啲靓嘅，唔好拣嗰啲烂嘅啦，俾人压到坏晒嗰啲，梗系唔好买啦。买翻屋企之后咧，咁啊先至冇咁容易烂。如果你买个已经崩咗嘅，好快脆就会烂噶啦吓。扁身嘅洋葱就比圆形嘅洋葱为好噶。洋葱嘅衣上面嘅纹理越密，亦都会越好，表示佢咧就并非用呢个化学肥咧就催谷成长嘅。咁啊，洋葱买嘅时候，如果可以嘅咧，不妨拎喺手上边咧就称一称佢。水分充足嘅洋葱甜度亦都会较多，称一称佢，都几聚手，搞定，买佢。呢、這个咧就要小心啦，咩咧？就轻轻按压佢，用手轻按，咁啊，即系唔好系咁笃佢啦，轻轻感受一下咧，佢嘅肉质饱满系唔系咧？结实咧？洋葱头啊，即系嗰个定嘅位置咧，系咪硬啊？如果系嘅话咧，咁啊甜度有机会较高噶，咁啊而且个尖头嘅干燥部位亦都咧就冇咁容易发芽，咁啊方便保存嘅。洋葱咧系几好嘅，如果你净系话洋葱炒蛋，其实都已经系一个几好嘅餸。我自己几中意食咧，就是、我阿妈整一个叫做中式猪扒，入边有洋葱啦，有猪扒，咁啊又有番茄汁去到煮嘅。咁啊以前细个净系中意咧食嗰啲猪扒，咁但系而家连埋嗰啲洋葱咧，觉得啲洋葱都几鬼好食嘅，食落去嘅时候有一阵香气喺度。咁啊大家不妨咧可以喺假期嘅时候攞洋葱啊整翻几味餸，咁啊正啦。 凌晨与你说着有备的字，温柔微微给你去掉手中的字，你说你累了，吻向你耳边，偏偏一切突然停了，没法开始。奢求凌晨替你斗士画上宝剑，坚持从流跟你看着卡通的脸，替你播尽了 叫做天光前，而家唔係天光前啊，天都光晒啊，而家叫做。 我係梁榮忠，一年365日，我最中意係今日，因為每一日都係我中意嘅一日。 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我哋 KOL 入边咧，咁啊揾到啊机构系统分析师阿图喺电话侧边嘅阿图，你好。 早晨，早晨。 系啊，今日朝头早咧，咁啊成日都系讲一啲电脑嘅问题嘅时候咧，特别想带出一样嘢就系，我哋望住个 mon 咧，的而且确咧就系好靓嘅，咁但系就因为咁靓，所以咧佢嗰个色彩非常之鲜艳啦。喂，有啲乜嘢嘅办法可以令到我哋嗰啲打工仔咧长期睇住个 mon， 望住手机嘅时候都一样咧，会令到我哋嗰个眼睛长期接受一啲叫做蓝光嘅，其实电脑又好，手机都好，有冇啲办法帮我哋剔一剔除呢啲嘅蓝光，保护下我哋眼睛咧？ 哦，都有、哦。如果系响电脑嘅设置咧，系有呢啲咁嘅功能噶，电话都有噶，而家都 吓、啊、电话我就知道咧，其实喺装置入边咧就有一啲叫做减蓝光嘅功能嘅。咁如果你话电脑、我真系唔识搞喎、图。 哦，其实同电话都好相似噶、 嗯， 不过就可能你要找到个位置啦。咁响你嘅设定咧，响佢工作列啦嘅右方咧，有一个按钮嘅叫快速启动列。咁、你开咗出嚟之后咧，佢右边咧会弹咗一排灰灰地黑黑地嘅一个设定啦。咁佢其实有好多嘅一啲快速嘅设定咧，同埋一啲嘅通知喺上面嘅。其中一个咧就系、叫做夜间光线啊， 夜间光线， 冇错啦， 吓、 啊，即系中文叫做夜间光线。 系，咁呢个夜间光线就负责咧就调节光暗啊，定还是系调节嗰个蓝光个问题嘅咧？ 哦，佢呢个系可以调节蓝光噶，因为咧如果较光暗咧，佢系响另一个地方嗰度设定噶。 嗯，咁呢个就专系针对咧就成日望住 mon 受到蓝光影响嘅人啦。 冇错啦， 系。 咁佢揿咗之后咧，佢就可以即刻俾你睇到佢即刻蓝光，即系显示蓝光嘅嗰个情况咧，你会见到咧个画面会即刻好似变黄咗嘅，同你电话上面咧都好似有啲接近嘅，不过我就觉得好似个情况好似仲更加黄，咁所以要睇下你中唔中意。咁当然啦，你可以喺上面咧再校，即系校嘅程度可以校翻深或者浅嘅，咁你就视乎你自己嘅感觉啦。 哦，呢个系用即系电脑系统咧去到改变呢一个蓝光嘅问题啦。咁但系我想问咧，其实我电脑就插住咗嗰个mon 嘅，如果我系普通一部叫做laptop 嘅，咁当然系可以即系直接 tune 到个 mon 啦。如果我系一部砌机嘅，自己砌翻嚟嘅机，我又可唔可以博一部另外买翻嚟嘅 mon 都可以用呢个 function 嘅咧？ 哦，可以啊，佢呢个 function 咧系你插咗嘅 mon 系全部都生效 嘅。咁但系有冇话市面上有啲嘅 mon 咧，可能系唔知咩牌子嚟嘅，咁佢本身咧系嗰个蓝光系 tune 唔到嘅，会唔会又会咁样嘅咧？ 我相信应该就冇啦。反而如果你讲到个显示器上面，佢可能有啲显示器咧都已经有呢啲嘅功能都唔定嘅。 嗯，即系个本身个 mon 自己系可以减咗呢一个蓝光啦。除了就是譬如电脑可以校一些调节的东西去到转换这个蓝光的设定之外，如果个 mon 它本身又没有这个可以减蓝光的 function 的，那我们一般人可能拿着一个普通的 mon， 我有什么办法用一些硬件的东西又可以减走这些蓝光的呢？ 哦，问得好啊。 啊， 咁咪戴翻副防蓝光嘅眼镜咯，同埋咧 又系喎， 系咧。咁啊，讲翻啱啱嗰个夜间光线嘅设定啦，除咗可以校嗰个光暗之外咧，其实佢都可以 set 时间噶。 吓 ，set 时间意思即系佢自己个 timer 可以自己校几点到几点就会转咗做蓝光系嘛？ 转咗做夜，所以佢叫夜间光线。 哦，系喎，夜间光线。 系啦，佢就可以咧，夜晚嘅荧幕咧，除咗可以减蓝之外咧，佢亦都可以将个荧幕咧校到比较暗啲。咁啊，当然可能佢就想你熄灯嘅时候睇，都觉得好似冇乜嘢啦。咁但系实际上都系建议你咧，宁愿开翻少少灯光咧嚟到去睇咧，都会对眼 環境比較好嘅。 哦，咁啊望落去就舒服啲啦。即係其實本身而家大家咧可以有個新嘅概念啦，就係、是、無論手提電話定還是電腦咧，大家都係有一啲嘅方法軟件嘅方法咧去到減藍光嘅。而家話啲硬件嘅方法咧，部分嘅熒幕啊，佢哋賣嘅時候都已經附載咗一個咧就係減藍光嘅功能啦，可以就咁可能撳掣嘅啫。又或者如果你真係兩樣個個方法都冇嘅，咁啊學阿圖話齋，戴翻副防藍光嘅眼鏡咯，係咪？ 冇錯啦。 係咁啊，電腦咧就好幫到手嘅，咁但係最緊要咧就係用一個方法好好地你就保護我哋嘅眼睛，咁啊可以長睇長有啦。 係啊。 好，唔該曬阿圖，唔該曬你，下次再講。 拜 拜。 好，拜拜。 晨光 Coffee Time。 公众假期嘅时候，大家梗系周围走啦，可能会去到好多唔同嘅地方啊，郊外嘅，又或者系西贡、大屿山等地啦。海滨公园啊，亦都咧就系大家咧就休憩嘅热点啊。不过咧，其中啊，启德邮轮码头咧有传媒就话到啦，被批评咧就系交通配套唔完善，导致咧人流长期不足。好啦，喺呢一个嘅叫做假期嘅话，今日嘅天气咧就初时有几阵雨。下昼嘅话咧，咁啊，似乎都系 O K 嘅。咁啊，唔好朝头早去啦。由于咧呢一个启德邮轮码头啊，叫做长期啦，咁啊叫做交通配套不足嘅关系啦。咁啊，现场所见咧，地下跑道公园同埋天台公园嘅草地咧，其实亦都咧就可以俾大家咧就系坐低喺度轻松下嘅。咁啊，铺一个嘅地席，咁啊可以咧就系感受一下咧城市同埋呢个维港淡淡嘅香气。咁亦都有人咧就系话到啦，喂，就系因为佢配套唔系咁足够，咁啊，所以咧相对嚟讲咧，冇咁多人、哦。啊，睇翻邮轮码头嘅网页啊，咁啊，现时前往该处咧，除咗咧就系的士、私家车之外，市民咧要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嘅话，可以咧就由九龙湾港铁站出发嘅绿色专线小巴86号，咁啊由九龙塘嘅商场出发。咁啊，亦都有城巴22号，九龙城亦都有城巴22M， 牛头角同埋观塘咧，亦都有九巴出发嘅5号 R 啊吓。咁啊，受到疫情影响啦，咁啊，邮轮码头咧多个月都未有邮轮停泊。咁啊，现场所见啊，只系见到室内大部分位置咧都系人流稀少，咁啊，场内嘅大部分嘅位置咧都系空荡荡嘅。除咗登船大堂一片咧就孤灯黑火之外啦，商场嘅水牌亦都咧就系比较上咧就系零丁啊吓。咁但系如果你想享受呢一个草地嘅话咧，绝对咧就系不失为一个好嘅地方嚟噶。咁啊，而且咧入边除咗草地嘅位置之外咧，佢都有几多咧就系几靓嘅地方。我觉得如果打卡啊，天气如果唔系话好似早上咁阴天嘅时候咧，大家都可以不妨去一去嗰度咧野餐嘅。咁啊，今日咧可以准备定啲野餐啦，自己准备定一啲嘅食物啦。咁可以去嗰度玩一玩，輕鬆一下啦嚇。咁至於全長大概1公里嘅觀塘海濱走廊，同樣咧都係人多嘅，不過亦都咧就係有一啲叫做草地嘅地方。咁大家如果喺公眾假期嘅時候咧，都想揾啲地方輕鬆一下咧，以上兩個嘅選擇咧都可以試下大家今日去唔去到啦。咁都係嗰句啦，如果發現人多嘅時候咧，最好咧都係及早離去。咁始終人多咧就容易咧就散播呢一個嘅病菌啦嚇。好啦，時間好快脆咧就去到早上嘅7点钟，咁我哋先听听新闻简报，转头咧分途广播啦，咁啊晨光第一线，咁啊将会咧就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咧陪住各位听众去到早上嘅10点钟，转头咧7点钟之后，除咗有白卷号之外啦，阿林慧芭比亦都会翻嚟噶啦吓，我哋转头新闻翻嚟之后，二台再见。 我好想出去玩啊， 点解啊？ 成日都话呢度唔去得，嗰度又唔好去，混喺屋企闷死人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少啲出街，减低感染嘅风险。 如果仲系闷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两成五选票依然是国会内最大党，相较4年前选举约33%得票下滑。 反建制、反貪污同埋參加反政府示威嘅政黨得票大增，其中反對黨社會黨得票一成七，排第二。由一名歌星新創立嘅反建制政黨得票亦有一成幾。號召去年反政府示威的其中一個政黨自由保加利亞得票一成，將會同其他發起示威的政黨一起進入國會。天氣方面，一股達強風程度的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地區。今早本港大部分地區氣温較昨日低三四度。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初時有幾陣雨，最高氣温約為25度，吹清勁東風，離岸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本週後期有幾陣雨。而家嘅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系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31，医生与你，本周疾病之谜。 你身边有没有女性朋友食极唔肥，条颈又肿肿地，好似大颈泡咁呢？佢会唔会系患上甲亢？医生与你今个星期会讲下甲状腺功能亢进嘅成因、检查同埋几个治疗方案。另外仲有唔同嘅小环节，介绍多元化健康资讯。想知多啲就记得留意。 医生与你， 星期一至五晚上7:35， 港台电视31。 素慕记得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素慕是向先人致敬，保持环境清洁，亦是对先人的尊重。为免蚊虫滋生，不要留下垃圾，食物器皿、胶袋、空罐和化宝盘要妥善清理。临走前要用沙泥封了插香烛的窿，花樽要用胶纸封口，以免积水。素慕时请保持环境清洁。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递紧。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道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朝早7:07嘅时间，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喺直播室入边咧，除咗有白元浩之外咧，就有芭比喺度啦。早晨，林慧。 早晨啊，白元浩。 啊、交通组今日咧公众假期啦，咁啊朝头早啊神吉嘅时候都仲未见得到佢哋嘅，咁啊但系咧喂，我睇翻咧原来咧由4月2号到4月5号，今日都4月5号啊，今日都系啊，系咪先？一连四日咧会喺呢个沙田区内做咩咧？同交通有关嘅。咁啊呢个大水坑单车公园啦，吊水咁啊！沙田嘅蛙艇中心，同埋咧就沙田文化博物馆，佢哋一带对开咧就有一个叫沙田景区单车安全周2021活动嘅， 系 好啦，咁啊提醒啲单车人士咧就注意呢个道路同埋安全信息嘅，呢样嘢好紧要，因为寻日咧其实就。大家都以為天氣好好啦，咁啊點知突然間雨就即係清明時節就雨紛紛啊！ 我真係好蒙查查喎，我睇下小白行山嗰啲相影出嚟啦，點解睇唔到前邊喎？完全 係係啊！即係你淨係睇能見到，我諗大概都係得。认真讲，真系得10米到嘅啫。 你呢个景况咧，我只系喺屋企望见对面山头系咁啫，我冇试过喺个山上面， 系啊， 前面条路可以完全睇唔到嘅。 不过我试过其中一次行山最大雾咧，就系有一年玩呢个毅行者嘅时候咧，佢系大雾到我能见到只系得2米。 哇！ 所以我个影咧会喺我前边嘅，因为后边好多人有头灯啊嘛，咁啊射我嘢，我个影系望住自己个影咧一路向前行，因为啲影已经打咗落啲雾嗰度。好啦，咁啊讲翻呢个单车。 嘅安全周啦。咁所以咧，大家就喺呢個沙田區踩單車嘅時候咧，可能會特別咧見得多一啲執法嘅人員啊，去到勸喻你啊，你咁樣踩單車咧，可能會有啲危險、啊。 我啱就係想講咧，即係你所謂呢個安全周咧，佢貌似係一個活動啦。但其实实质只是即是不是类似话通知你诶嗰区有人抄牌啊，是不是咁嘅意思啊？ 我反而欢迎佢明刀明枪就话我哋而家咧会系劝喻，同埋如果你太过分会执法咁样，咁咪大家再小心啲咯，系咪？喂，其实都是为件事好，冇人想踩单车受伤噶嘛，即系证明揸车一样噶。嗱，我系一个驾驶人士，我都欢迎咧警方有阵时喺即系唔会好阻塞交通情况底下 提醒你 摆下路障啊咁样。咁你嗰啲譬如快上位咁样，咁你真係的而且确，譬如我嘅驾驶人士，我见到嗰啲快上，我都好 alert 㗎喎，望一望，啱啦，而家车速啱啦，咁样。 人係咁样㗎。 人係咁样㗎。 即係等于你见到有架警车停喺马路边呢，明明可能唔关你事呢，你都係好即係突然之间好煞有介事，小心啲先，等我企直啲慢慢行过马路，睇清楚个灯先咁。 冇错啦。 係咁样㗎啦。 好似我今朝返即係驾驶返嚟嘅时候呢，准备入呢个狮子山隧道，沙田嗰度准备过九龙呢度呢，我就见到又警方又有執法啦。咁见到佢哋喺呢个狮子山隧道嘅路口嗰度呢，就摆咗个博落，咁已经有 同埋都系 已经有十几架车呢就已经系被调查中。系啦，咁 你同我琴日见到个景象系一样嘅。我琴日又系啦，即系我六点钟做节目嘅时候咧， 朝头早嗰阵时嘛， 五点零钟又系有呢个情况。 系啊， 系啊，都系学你话斋。但系咧，琴日嗰个咧就系由九龙翻新界方向嘅、今日系调转啊，今日系新界出九龙方向。 咦，唔系、因为我对面线啊嘛，所以佢都系九龙、九龙入入沙田个方向嗰个位咯。咁喺沙田嗰度就見到呢一個情景，咁如果係諗住非法賽車嘅人咧，就千祈唔好試都唔好試啊嚇，安全第一啊，係咪？好啦，咁天氣方面要問一問咧，歐啦，早晨啊歐， 係早晨小白，早晨 Barbie， 早晨咁多位晨光嘅聽眾朋友，早晨早晨， 早晨啊，點啊？你假期有冇啲烏眉瞌睡嘅感覺啊？ 冇啊，好精神喎、啊！ 喂、咁好啦， 真係開心 啊！好精神、啊，我自己做運動做好多啊，呢兩三日係啊，費事個人肥曬啊嘛，係咪？ 你點會啊？ 坐喺屋企啊，好容易肥啊！不過咧，好似琴日小白咁樣挑戰咧，上山咧。咁大霧呢，我就真係冇咁嘅專業技能啦。嗱，點解咁樣講呢？因為今日望望天氣呢，望去香港島嗰邊完全乜都睇唔到， 係 完全乜都睇唔到。所以如果你係喺即係譬如喺山頂住㗎，咁啊行下嗰啲即係山頂嗰啲山徑啊咁樣，咁可能呢就會遇上琴日小白講嗰個情況，就係能見度低啲啦，好大霧啦，咁可能就係見到可能两米啊，五米啊，咁嗰啲即系距离，咁所以即系咁大雾，小白其实系咪应该带下头灯，要去帮下手？ 其实带头灯咧都好有技巧，如果你纯粹嗰啲白光嘅头灯喺大雾入边，其实都冇乜用 嘅。哦， 系啊，所以 点样有用咧？ 要有翻啲有颜黄灯啊，咁可能会比较理想。不过如果太大雾嘅话咧，其实都好容易荡失路，有阵时你行错咗，你自己唔知嘅。咁所以嗱，大雾唯一一样嘢咧，仲帮到你嘅咧，真系可能系个 GPS 喎。 即系佢 mon 嚟嘅啫嘛，佢一个电话嚟嘅啫嘛。咁佢就话到俾你听咧，你而家条路系啱嘅咁样。咁但系就真系要好小心。因为既然大雾，即系代表条路会好跣咯，系咪？咁我 讲得冇错， 慢啲会好啲，系啦。 系咁，所以今日咧，大家朝头早晨运啊，做运动啊，跑步啊嘅时候咧。都可能要穿啲防線嘅鞋啦，去幫下手。如果唔係一個即係唔好彩咁啊，跣到就大家都唔想咁，所以咧就慢慢嚟，咁啊唔好急。 係啦， 反正今日成日假期啊，流流長，可以俾大家咧呼吸下新鮮空氣都係好嘅。咁過去嗰兩日假期，大家喺嗰啲即係離島啊、咩東南島啊、乜島乜島嗰啲咧，全部排隊。就去曬嗰啲地方啦，咁西貢啊大塞車啦，咁今日應該都係咁樣噶啦。 係因為聽日都係工作假期嘛， 聽日可能啲人就出翻嚟咯，跟住之後 唔係啲人應該玩埋今日，跟住聽日咧就留翻一日休息。 係啦，所以今日聽日一樣都係咁逼啊嘛。 係啊，可能都係咁嘅玩法啦。不過依家都唔分噶啦，因為假期。的確是太多日子咧，咁嗱，老實今日天氣咧又好似琴日咁樣，都唔係咁好，好似頭先小白話啫，清明時節就雨紛紛啦。咁理論上咧，嗰啲 outdoor 嘅活動咧就唔會發生嘅。咁你有得揀都唔想，喂落雨濕濕咁樣走出去，又多蚊，又容易跣到，又濕立立咁樣，係冇辦法啦。 大家冇嘢做係嘛？咁冇嘢做，有我見屋企附近嗰個南昌公園召集營喎，召野餐。 哇， 係 啊， 係啊，真係。 唔係，其實南昌公園可唔可以集營㗎？ 我都唔知啊，我見好多個熒幕，都唔係集營嘅，嗰啲叫做有個帳幕咁樣咯。 即係總之有個棚㗎嘛。 都係㗎啦，都集㗎啦。 係 咯。係啊，嗰啲親子帳幕啊，即係圓碌碌咁樣兩塊嘢，跟住拉開條拉鏈一反反出嚟咁樣。嗰啲我唔知點叫啊，總之個個人都係用嗰啲嘢啦。咁啊，依家進化到有防水布嘅，咁啊，可能佢哋都就算落少少雨啊。都可以喺入面咁樣啊，飲飲食食啊，或者傾下偈咁樣咯。咁我都唔知啱唔啱啊。其實哇，越嚟越大雨啊！突然間， 係啊，咁你快啲翻入嚟啦，唔好講住，你快啲翻入嚟先。 嗒嗒聲啊， 唔好揼親啊嚇！ 一陣再傾， 一陣再傾啦嚇。唔該曬，咁啊，出邊嘅天氣詳細方面啊，大致多雲啦。初時有幾陣雨，廣播到呢度就係落緊嗰幾陣雨啊。最高嘅氣温係25度，吹清勁嘅東風，離岸雨及高地間中啊吹呢個強風啊。展望未來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本周後期都係有幾陣雨，似乎今個星期咧都係有啲雨水啊。 係咯， 22度嘅氣温，而家相對濕度91%。今天早上當然咧繼續都會有我哋晨光大學啦。 晨光大學 今日嘉賓何安達。星期一早上的晨光大学 Kitty 崔杰同继续请到 Andy 何安达同我们看看世界各地发生什么事的早晨啊 Andy。 早晨 Kitty, 各位早晨。 今早上 Andy 想同我们看看一些铁路、哦。 是啊，嗱，这个假期里面台湾有个高铁的意外，大家听到都很不开心。亦都开始大家怀疑他高铁行得这么快在路面上高，其实安全性是怎样呢这样。 嗯， 咁其實喺呢個意外之前冇幾耐咧，就美國有間公司都宣布咗咧，佢哋就會一個新嘅高鐵嘅計劃，佢哋叫做超級高鐵啦，英文叫做 Hyperloop。Hyperloop 呢個概念咧，其實就係用鐵路係用懸浮嘅道理啦，咁就另外咧就再將成個鐵路嘅軌道咧係有一個桶咧就罩住，裏面咧基本上係真空嘅。咁所以咧嘅車咧就更即係有保護之餘咧就去得更加快咁樣。 嗯嗯嗯。 咁呢個概念咧其實就有咗好耐啦，真係就係、是、美國個火箭之父啊，叫做 Robert Goddard 咧，佢就喺1904年嘅時候咧就已經提出咗概念。 係。 咁就再去到我哋倒數10年前度啦。又是他的 Elon Musk 講完外星人又講鐵路是不 是是啊，又是他。咁他呢就提出了一個現代的概念啦、而且呢就將這個概念公開了，就徵求其他的工程師啊、大學生啊、大學教授咁樣一起給意見，甚至是做比賽咁樣。咁亦都呢其實已經有幾間公司呢同時就競爭緊呢就發展呢一、這個叫做超級高鐵呢、我哋內地呢就亦叫做超回路列車嘅。咁但係呢十年裏面呢其實都只聞樓梯響㗎，即係唔係真係見到有啲咩具體嘅嘢做咗出嚟。咁、但係正話講呢就早兩三個禮拜呢呢、這個叫做 HTT 啦呢間公司呢就真係宣布咧，佢哋已經會喺2023年咧就動工啦，喺美國本土。咁、個計劃咧就會係由哈利夫蘭咧Cleveland 咧就去到芝加哥。個概念係點咧？嗱，美國北部咧有有五大湖咁啊，五大湖底部咧其實咧就係、是、就係、是、呢兩個城市啦。中間咧就相隔咗咧係500公里嘅，係啊，咁500公里咧，如果你搭飛機咧，就要坐一個半鐘頭到啦。 嗯， 咁但係如果你坐呢一架喺個桶裏邊嘅超級列車咧，就佢嗰個速度咧係可以去到1200公里每一個鐘頭。 哇、哦！即係快過飛機， 20多分鐘就搞掂噶啦。 哦。 而且咧，你仲要咁樣諗噃，佢唔係好似再搭飛機咁辦好多手續登機，唔係咁噶啦。將來你想象咧，就可以行入去地面， 就坐一架细细地嘅列车啦。咁好似我哋坐小巴咁嘅啫，其实。 嗯。 坐到够钟啦，咁然之后佢就降翻落地面，落去个路轨嗰度。咁呢架列车啦，就每40秒咧就开出一部噶啦。 系，我仲见到话咧，佢其实每次都可以carry 好多乘客噶、哦。系啊，16,400每一日、哦。 系啊，咁所以其实佢就每一次咧架列车载客就唔多嘅、 嗯， 三几十人，但系佢可以开得好密好快， 来回咁样。 系啦、啊，系啦、啊，咁、嗯、啊呢、這个就喺美国就讲紧系。如無意外2028年大家可以去到搭㗎喇。 哇，咁如果真係即係叫做成功啦，咁我諗就即係又係一個即係科技嘅創新嘅見證喎。 係，咁呢間公司叫 HTT 呢，咁、 嗯 啊、其實呢亦都同我哋中國貴州呢亦都有個協議㗎喇喎。佢係呀，佢哋就係喺2018年呢就簽咗啲意向書啦。 嗯。 咁不過就應該呢如果講快咧，就應該美國開工算嘅啦。 哦，即係其實可能貴州嗰邊遲啲又會有一條咁樣嘅鐵路。 我諗一開通咗第一條之後咧，其實就好快。 哦，即係試驗咗個技術係得嘅，咁樣就可以 做。係啊，喺墨西哥講緊啦，喺、 嗯、 加拿大講緊啦，其實好多地方咧都已經講緊個同個政府講緊點樣規劃啊。 嗯 然之後咧就做啲試驗啊咁樣。 嗯。 咁如果呢、這個Cleveland 到芝加哥啦，第一条出咗之后呢，我諗可以想象到十年之后呢，其实就好多呢啲比较安全同埋更加快嘅铁路呢、 嗯、 就大家可以试下㗎啦。 係，我唔知道嗰啲距离有冇限制㗎呢，即係嗱飞机咁你可以真係由一个地方飞到好远啦，即係因为喺天空上面嘛。咁但係呢一啲铁路唔知道佢起嘅时候系咪都有一啲地域上或者地理上嘅限制㗎呢？如果唔系佢，咪可以完全取代到飞机咯。 嗱、，Kitty 系啊，你个问题好准确问啦。因为其实你要想象喺个地下度有个轨道啦，就算掘隧道都好啦、 啊。 你始终好似我哋起，我记唔记得我哋起高铁都搞咗好耐啦。 系 即系唔单止系起嘅问题，亦、 嗯、 都系土地嘅规划啊。你会唔会跨过一啲已经有人嘅地方啊？ 系 咁所以就唔单止系技术嘅问题嘅。 系咁啊，有好多嘅考量啦。不过都希望即系佢哋试验成功啦。咁啊，大家多一个选择。不过最紧要就系试验得完全安全啦。咁样大家先至可以放心去搭啦。都唔希望有啲咩嘅意外再出现啦。咁啊，今朝早唔该晒 Andy。好啊，但我哋下个星期一再倾过。 OK， 拜拜。 半打啤酒已经干掉，逐个叫我讲下女伴多少。专攻升职，讲到股票，大声吵闹喧哗，仍是那样好笑。啊，仿如从前小男孩踏进班房的画面，今夜聚在这间小店，将心跳一一上演。何时慢慢开始转换了终点？交心损友都不再曾见面，终于分散，路途很远，心声却难以间断。流连在大街中，半夜在轨道，苦心追过他的那年暑假，即使经已风化，都可开心笑吧。还童或许已尽化，学会怀念青春。仍够贪玩，就算爱侣总有天会失散。年月慢慢感觉逐点践踏，但有最佳好友在旁，狂欢会怎解散？仿如从前小男孩迷上的卡通影片，失望或是觉痴。 神在伴我无期，是慢慢开始转换了终点，交心损友都不再常见面，终于分散路途很远，心声却难以间断，沉迷在幻想中少年还好吗，他想起褪色的那年暑假，街灯映照繁华，欢呼声高唱吧，还童或许已长大，我会怀念青春的童话， 青春的童话，我哋系 C 啊，今日出面22度嘅气温。奥运圣火将会在日本燃亮，白元浩会在神光第一线紧贴这件世界体育盛事。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 我是阿欧，每日留意股市，留意交通，留意新闻，最紧要留意身边人。 即刻問下歐有冇揼濕先？ 冇啊，乾翻啊！ 好彩啫， 乾翻啊！啱啱聽阿崔傑彤啊，同阿 Andy 傾偈嘅時候，啱啱嗰十分 已經吹翻乾自己啦， 吹翻乾自己。咁所以今日咧，大家出去玩嘅時候咧，就記得帶遮啦嚇，帶啲雨具啊。咁啊，問下兩位家長啦，小白同埋芭比啦。咁你哋都會帶小朋友，譬如假期咁五日流流長都要諗啲地方出去玩下，有冇好提議咧嚇？ 我有好多提議，但係嗰啲提議我唔會去咯，自己，因為我覺得實在太多人啦、哦。我本身係真係有計劃嘅、但係咧，因為見到啲家長朋友嗰啲 Facebook 咧，見到嗰啲以為冇咁多人嘅郊外地方，嗰啲乜乜花園啊、乜乜農莊啊，嗰啲咧，哇，都逼到爆曬嘅時候咧， 肯定多到爆啦， 真係唔好啦。因為我個原意係想帶個小朋友去感受一下嗰啲農莊啊，係啦，或者係睇動物。咁我諗我去到呢就只係睇到人類呢一種動物啫。 落返嚟市區有數喎、啊。 你以為啦，你知唔知我落街都唔想落。 咁、啊、你唔好彩啦，你下睇嗰度咁樣。 小白呢 我就有我仔仔有兩日呢、可能要學呢個曲棍球。其實已經學咗一日㗎啦。 係冰曲定還是係普通曲、 其實我 有型 喎、 見到佢個仔仔呢。 冰曲即 係 梁學希 Vincent 嗰啲冰曲。 你叫阿 Uncle 教佢咪得囉。 Uncle 唔識㗎。佢識㗎咩？佢識件衫嘅啫喎，佢有打過嘅咩？ 佢話佢識嘅喎，好似 佢識啲規矩咋嘛？ 嗱，唔緊要，等佢自己現身説法，最好就係咁嘅啦。我同你講咧，即係口講無憑，係咪先？一陣睇下問翻 Vincent， 如果 Vincent 今日翻嚟啊，之後問翻佢。嗱，活動有好多啦，咁啊，今日都想講下呢一個喎。咁啊，近期咧都興起呢啲叫釣蝦場啊，即係俾你啊，可能有個嘢錯下錯下， 我都有釣過以前， 錯只蝦翻嚟咁，你咪燒嚟食， 係啊， 釣唔釣到咧？ 好渣囉，我覺得自己釣得、 但都有得食， 都有嘅，都有得食嘅。 我想問佢呢啲通常係咪呢俾咗個入場費之後呢就任釣，然後呢包咩㗎？ 冇喎，跟住你咪釣到幾多嗰啲係你 歸你㗎啦，咁你就帶走啦。 哎人啊，有兩隻嘅， 即燒嘅， 即燒嘅，有啲就係你釣到幾多就歸你嘅、有啲咧就係話你釣到之後就再稱咁樣，如果你想再要多啲，佢就留俾你咁樣。 咁、我又想問一下咧，咁佢釣嘅過程裡面咧，嗰、那個鈎咧係咪有冇啲利喺度㗎？有冇食物㗎？ 有噶， 定系即系等嘅咋？ 有食物噶， 有 有缘嘅虾过嚟啦，咁 唔会，佢哋打 你嗰啲叫姜太公钓鱼喎。 因为其实个收费都几贵噶，都要百几二百蚊一位咁样。我记得嗰啲钓鱼场、钓虾场，即系你话你想围翻个皮咧，其实就好难嘅，除非你系钓鱼高手或者钓虾高手， 或者啲虾真系好肚饿。 系啦，或者个嗰个虾场真系好多虾啦。咁但系。在台灣呢就近排啊有啲客人呢就係日日都去釣喎、日日都釣唔到嘅。但我又奇怪點解日日都釣唔到佢都堅持去釣啊？ 但佢哋見到有蝦㗎嘛。 係啦見到有蝦。 見到有蝦都釣唔到。 發現係乜嘢呢發現係咩呢哇成日呢都明明擺咗200隻蝦落去啦、到呢個客人釣嘅時候得20隻蝦、 啊。 究竟當中出咗咩蠱惑或者有咩鬼馬嘢呢、 有機關唔通。 系咪即系？ 我明， 放啲虾出嚟，跟住有个窿，即刻吸翻啲虾入去。 因为有一个叫做 V I P 区，咁啊啲虾平时喺个大池嗰度游啦， 响晒嗰边。 系啦，咁但系你俾钱，你冇升级，跟住啲虾其实就自己已经俾人引咗去 V I P 嘅。 动物有权益噶嘛？佢哋咪中场休息嘅时候，即系好似咧啊海马公园咁啊，中间放个闸，然之后入翻去先，入翻去先。 嗱，两位拍档都好 creative， 你都讲咧有咁嘅机会，但系其实件事咧系好简单咁样发生，就系咧有两个员工咧。 趁住半夜嘅时候偷虾，两个月之间咧偷咗几多虾咧？系111公斤嘅泰国虾， 哇！ 价值咧70,000+台币，即系1.9万元。 喂，咁佢又偷得狼咗少少，系咪啊？ 系啊，即系。真系几搞笑！ 你起码都人哋钓嘅时候唔会咁觉啊，得翻20啫。 系啊， 卖都唔系就咁食噶啦。 同埋你偷嘅过程，你偷咗100几斤虾，有阵时候我哋去街市买一斤两斤都 系啊，都重啊嘛。 系啊，减手指度唔啱啊吓， 夸张。 今日系4月5日星期一，农历2月24，释宜沐浴扫舍。 即刻冲凉执屋大扫除先， 日日都应该做嘅。今日忌动土治病， 咁听日先去睇医生咯。 唔舒服就要即刻睇。今日都系清明节翌日， 我知道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发声明澄清有关三月初在 K11 庙私人一间食肆进行新冠病毒传播现场调查之后所得结果的一些评论。政府发言人说，参与调查的专家已经全面考虑所有可得到的证据，并基于科学证据和专业知识的判断。现时可以掌握的资料并未有显示调查过程出现任何的漏洞。至于在食肆施行每个钟头换气量或者以空气净化设备作为替代的要求，是建基于现有的科学理据、海外的指引和相关学科专家的共识。声明说，有评论指食肆座位间和厨房的空气流通应该一起计算，这样的理解是不正确。声明又说，政府在调查时候量度的先锋流量，目的是模拟该较为特殊的群组当时的堂食环境状况。外长王毅促请美国尊重中国核心利益，采用正确态度看待中国发展。他在福建接待访华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以及南韩外长之后接受新华社专访的时候提及中美关系。王毅强调，面对全球化时代和后疫情时期的挑战，中美应该多对话合作，少博弈对抗，履行好大国应尽的义务，展现出大国责任担当。他重申，坚决抵制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更加坚决反对凭藉谎言和虚假信息而强行实施的非法单边制裁。王毅认为中国无法退却，因为身后是众多的发展中和中小国家，中国亦都有权反击，必须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台湾当局继续调查台铁太鲁阁号发生重大伤亡事故。交通部长林佳龙昨晚在社交网站贴文表示，在抢救的工作暂告一段落之后，会负起完全责任，辞去交通部长一职。此刻仍然会全力协助抢救、抢修和配合调查。林佳龙又说，事故第一日他就已经向总统和行政院长请辞，他承认做得不够好，改革的脚步不够快，必须接受社会的批判，辞职是最基本的负责。他暂时留低不是乱斩，而是求能善后。另外，調查人員已經初步解讀列車上行車記錄器的影像，說工程車在列車通過之前已經橫卧在路軌上，太魯閣號剎車不及撞上工程車。至於工程負責人李義祥，台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撤銷原有的保釋決定，發回花蓮地方法院再作處理。 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清劲嘅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后期有几阵雨。而家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佢哋呢一对组合嘅歌曲咧，一路都系好受大家欢迎啊！今次都揾嚟呢对 rapper Megan Thee Stallion 嘅合作，好有新意。Maroon 5，再加埋 Megan Thee Stallion《Beautiful Mistakes》。有冠军上嘅呢首新歌啊，本周上升到去 Hong Kong Top Ten 嘅第二位，绝对坐亚望冠啊 ！Maroon 5 featuring Megan Thee Stallion《Beautiful Mistakes》。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7:36，室外气温而家22度，相对湿度90%啊。早晨，钟哥，早晨啊，哦，早晨，晨光啊，听众， 冇力讲啊， 点解啊？ 好攰啊， 点解啊？ 琴晚瞓得好差，同你一样， 唉，系啊， 瞓得好差。好啦，瞓得差都唔紧要，我咪又系辗转难眠啦，去到点几两点我先至瞓得着啦。我差唔多咧，平时写埋稿，录埋音咁样，叽里呱啦都一点啦。咁但系带咗落床，平时一瞓落床就瞓觉啊。咁样辗转到两点，都瞓唔到。好啦，好辛苦瞓着觉，发梦。好似琴日咧，真系嗰个咩潜行空间咁样，梦中梦发咗好耐。咁啊，发梦做咗呢一个特务啊，即系放置咗唔知咩仪器咁样咧。跟住咧放置咗之后咧，走去食早餐喎。咁食完早餐就话啊，不如阵间去拆翻佢啦咁样。即系成件事好清楚嘅，同埋好漫长。 哇！如果咁深刻咧，真系瞓得好差， 系 好漫长。完全记得咧系最差嘅睡眠， 即系好似冇瞓过咁。 系完全记得。 但系你系咪瞓之前睇咗啲咁样嘅戏啊？ 唔系，我怀疑就系睇咗一套文艺片啊，所以夜晚发翻套商业片啊，即系平衡翻咁样。 你应该睇恐怖片啊嘛。 跟住系天光啊，跟住。 如果你睇恐怖片，可能发梦发艳情片咧，就算即系做梦也风流啊，唔系做鬼也风流，做梦也风流。 我惊佢更加起唔到身咁样，即系唔舍得翻嚟。 唔紧要噶，大哥开心OK 啊。 你要记住咧，艳情片啊，即系发梦啊，发梦发艳情片啊，或者同春天有关嘅梦咧，你估我仲细咩？ 好多年先啦，已经大佬。 咁样听落去，应该话 O 都仲有系嘛？即系佢一谂就谂到呢啲嘢。 我谂住氹翻佢开心啫， 呢啲已经系变成我嘅历史。 系啊， 追只可以追溯翻。 不过有阵时又真系唔知点解嘅，又唔关话压力大啊，或者我今日唔开心，遇到啲唔开心 或者有冇做完运动啊咁样。 我肯定钟哥琴日可能真系好单纯睇咗套戏， 跟住就夜晚发梦啦。 我谂咪就好似我哋咁样咯，即系明知道今日公众假期，即系知道，但系今日又要翻工，其实咧就好似好 well prepare， 即系自己要早啲瞓啊，第二朝要起身。 内心嘅反叛， 系啊，内心嘅反叛，身体又唔诚实，根本佢就唔想瞓。 好耐好耐咧，冇试过觉得系公众假期，我琴日真系觉得系放紧假嘅，即系同所有人一起啦，啊，今日公众假期咁样，但系咧一擘大眼就翻工啦咁样。 咁你儿童节去边度庆祝啊？ 儿童节屋企咯，琴日全日都 儿童节梗系砌玩具啦。 系咯，我以为你会去咗买玩具添。 咁又冇喎，琴日全日就系咁睇卡通片，跟住就睇文艺片，睇完文艺片就出事啦。 就系睇得太多呢啲片，个脑里边不停喺度。 都系喎，睇翻啲电影嘅世界上映紧嗰啲咧，十部咧有七部都系卡通片嚟，多得好紧要啊！ 喂，我真系终于睇咗《一秒拳王》啦， 睇咗啦， 系啊，哇，都。昨日其实都上了一段时间， 大家都明白了，如果不是不会有1000万票房。 是是是，但是我昨日去看都起码八成都中满，啊，戏院。我 开开心看完。 开心的，开心的。 开心 八成，现在戏院都是坐七成半。 不是，就是他七成半里面的八成，你再自己乘一乘。 那个《春猫特工队》那个泰国男仔大大只很正啊，是吧，觉得。 哦，是他来的，不过知有些熟口面啦，啊，我就是。 你都很背考啊，姐。 因为我主要是看周国贤嘛，我就想有些熟口面，哦，原来是他来的。都几感动的，真的。 现在又有什么古老家族啊，又有那些 Stand by Me 啊。 好多啊。 都很多戏看的，其实。 爸爸不好老啊。 是是，那个我都有兴趣看的。因为都发现，我想大家都饿了一段时间没入戏院啦。所以都见到大家即系支持翻咧，都开心嘅，我觉得咁啊，最紧要同埋大家都好乖嘅，即系全程又戴住口罩啊，冇人偷偷鸡饮水啊咁嗰啲嘅，系啦，咁啊，讲翻啦，我本身咧就唔系谂住讲戏嘅，本身系谂住讲食嘅，就想问下你两个咧，有冇试过喺网上面买嘢食？ 网上边买嘢食 系啊，即系网购好兴啊，唔系讲紧超级市场嗰啲， 都食早餐，都系网上边买嘢食噶啦。 诶，讲清楚啲先，嗰啲咧就系网上面嘅店铺，就专系卖，譬如我整咗蛋糕，咁我开一个网站，咁跟住咧你就订啦，订完之后咧我就整俾你。其实你有冇考究过我自己嗰个嘅即系工场系点样，或者要特登约你去交收嘅咁样？ 嗱，如果网上边买嘢食吓，未煮嗰啲。又或者是要整翻熱嗰啲，即係雪藏咗嗰啲咧，我哋有嘅，即係買咗翻嚟，我純粹係可能放入去蒸籠或者係微波爐整熱嘅，我有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崔傑同講嗰啲，直頭一買翻嚟即刻食嘅喎，嗰啲我就冇啦。 我都有少少叫 hesitation， 即係有少少驚嘅。不過唯一試過一次啫，就係因為屋企人生日咁樣，跟住 即刻買個蛋糕啊。 係啊，即係喺網店嗰度，嗰個網店咧都係可能崔傑同有個阿妹開嘅。咁崔傑同就力聲話：我妹咧開咗個蛋糕鋪，好得意嘅個蛋糕，脆皮㗎。嗱，有個錘仔咧，你剝開佢，跟住入邊咧就可以攞個根筆筆嗰啲。 呢個好興啊 ，boom shell 嘛，佢好似 叫咩話 ？boom shell， 我都真係唔知叫咩。 即係總之敲，跟住一敲開佢，裡面有朱古力啊、橡皮糖啊，即係棉花糖啊咁樣。 係咪呢一啲咧？即係如果喺網上邊買嘅現成嘅食物咧，個款式或者種類係咪多過喺鋪頭買咧？ 咁啊係嘅，咁啊係，同埋佢可以好貼心咁樣將一啲卡通人物或者一啲公仔加埋入去，即係譬如鍾哥你中意高達咁樣。可能高達隔離就係嗰個圓咕碌個波波，好似衝擊波咁樣，跟住阿高達隻手 又敲落去咁樣， 就搭住佢，跟住可能有把專用嘅錘仔，跟住就剝開佢嚟食咁樣咯。咁其實都貴噶，500几蚊噶，好細嚿，其實又冇乜嘢食。咁但係即係你影相或者即係叫做即係屋企人開心咁，咪試下買咯。咁但係即係嗰個都係。你起碼追溯到個源頭，哦，原來係崔傑同個妹嘅，即係如果食到屙，咁 都可 以反映 俾我聽。 但如果你話喂39.7咁樣去喺網店嗰度揾咧，我就有少少覺得 驚。 喂，都市食物中毒可能係真係有冤無路數喎，因為當中其實存在住灰色地帶噶嘛，佢又未必有牌照去做呢啲叫做食品嘅買賣。你咧，你買咗之後咧。 作為消費者又未必有保障，會唔會係咁樣咧？ 啊，講出重點來啊！其實之前都好多新聞講，譬如話中秋咁樣，咁都有啲自家製嘅月餅啊、冰皮月餅啊，咁佢哋會有好多唔同嘅即係花款啊，即係可能你坊間嗰啲連鎖店係買唔到嘅，咁啊都吸引到啲人上網買嘅。咁、但係其實就算第一你唔知佢工場係點咧，第二就係你交收嘅時候咧，有時又會即係你約佢三點，佢又話遲少少，又三點半，跟住又話四點，講下地點又話去錯咁樣，即係好多呢啲嘅投訴同情況出現，又話嗰啲温度咧，即係由攞到過嚟，你又攞翻屋企嘅時候，可能已經滋生咗細菌，咁好多呢啲啦。咁有啲人就話：我咁唔緊要啦，我上網買啲咧現成一 pack pack 嘅，即係即係已經裝好咗，好似鐘哥咁講一啲凍肉啊，或者可係啦， 煮熟嗰啲，未煮熱嗰啲， 係啦，或者真係叫做已經pack 好咗嘅，係人哋第二度運過嚟嘅，唔係佢自己工場嘅，佢純粹可能係一個代購咁樣啦。咁而家網上面咧好興一樣嘢，我唔知道你哋有冇網上面見到，我自己喺我個網站啊嚇見到好多人 share 嘅咧，就係買一個叫做即食嘅日本生蠔啊。咁佢咧就一盒載住咗，裡面好多隻嘅，但系就細細隻，即係淨係蠔肉嚟嘅啫。咁我自己咧已經之前見到好多朋友 share 就話啊，我買咗。咁佢哋好多咧就話喺網上面買嘅。咁所以咧我都仲未話即係的起心肝上市咧，因為你知道上網買又要即係等唔知邊一日啊，跟住又要係又要儲夠幾多錢啊咁樣。但係不約而同咧，我都見到身邊好多朋友已經試咗啦，係同一款添，即係有個透明膠盒裝住嘅。咁佢就標榜話呢一隻蠔咧係可以生食嘅，係啦，即係就一盒盒入住啦，裡面有好多隻你。 點解要標榜隻蠔係可以生食咧？ 因為佢係生蠔咯， 蠔嘛， 但係佢起咗肉啊嘛，好多時你生蠔咧咪連埋個殼嘅，即係你食開嗰啲生蠔，或者即刻開個殼嘅。但係佢呢只咧係蠔肉嚟嘅，有啲似你打邊爐嗰啲桶蠔咧， 係啦，桶蠔，但係美國啲桶蠔都要落到好熟好熟先食得噶嘛。 咁啊，佢嗰啲好大隻啦，咁而家佢嗰啲咧就俾你睇下，佢就話日本生蠔咁樣細細隻。正是蠔肉嚟嘅，咁、有個透明膠盒咁入住啦。 唔好以為寫幾句日文就話日本蠔要俾小白睇睇，要明正身先。 係咪真嘅咧？嗱，佢而家就唔係話嗰啲蠔唔係日本，亦都唔係話佢唔可以生食，而係咧食環署話俾你聽啊，即係喺網上面賣呢啲蠔咧，其實都要有牌照，因為佢係標榜佢係生食嘅。再者咧，因為太好賣啦，可能好多人即係好似我咁啦，見到身邊咦個個都賣，咁發現原來街市咧好多海鮮檔。都入咗貨， 都係喺嗰個即係咁嘅方法或者咁嘅渠道入貨 啊！我唔知道喺邊度入貨啦，總之咧就買咗呢個蠔翻嚟，就擺喺自己個檔攤嗰度賣。咁 街市啊合法啦，一定 唔係，但係個來源啊嘛， 街市都唔合法啦，街市賣嘅嘢都唔合法。 嗱，街市原來賣呢一啲咧，供不經烹煮而食用嘅蠔咧，無論係食肆啦，或者食物業處所啦，佢都係要咧係獲得處方一個特別嘅批簽或者許可嘅，係啦，即係唔係話你賣緊海鮮，咁跟住你就入呢啲叫做生蠔可以生食嘅翻嚟賣咧就可以嘅，原來都係要一個特別嘅牌照㗎。 因為去咗外國啊嘛。澳洲嗰啲系咁噶， 你又 去捉捉地啊？ 佢就算你就算嗰个牌， 嗰只龙虾整出嚟，跟住佢就锯，跟住你成盘咁样 就算嗰个牌写咗日文又好，写咗英文又好，但系嗰个地方喺香港啊嘛，咁你都要攞牌噶， 系喎系喎，系喎唔得噶要。 所以睇翻， 如果鲤鱼门钓条鱼上嚟。 生食 又得， 唔係你鲤鱼门跳条鱼上嚟，你要问一问，你同佢倾下倾偈，睇佢讲咩先。 咁 如果佢讲英文，即系条鱼系讲英文嘅，你都仲讲得过啊？ 有啲讲印度话嘅， 唔得， 唔 得噶嘛。 哦，明白。 做咩唔蒸下佢咧？嗱，咁佢资料又话嘅，喺香港咧，一共有1071个持牌嘅食肆，或者系持有呢个许可证嘅处所咧，可以售卖生蚝。但系当中咧系极少数嘅食肆或者系店铺咧系位处于街市里面嘅。咁但系因为而家咧见到即系街市，因为呢只蚝实在太好卖啦，又喺网上面红咗啊，咁样咁样呢啲铺头咧就要小心啲，因为如果真系佢执正嚟做，即系跟翻住个规例咧，咁样咧系算违规嘅。咁亦都即系提翻啦，喺网上面卖，你以为入到啲当红嘅食物翻嚟，哦，原来咧呢一啲生食嘅嘢，未经煮熟而可以食嘅嘢咧，系有另外一个特别嘅牌照嘅。 嗱，点解之前冇人讲，而家先有人讲？ 因为嗰阵时未兴食呢个， 就系咯，人红自然是非。多嘛， 豪红咧 都系，豪红都系咁啊。 泪泻窗盘，脾气钻石如老细还要天涯，狂雨就还不够，丝丝丝只你有交响曲在应候。尽成住崩坏，空在着色，问为何像牛郎织女丝。 钟哥， 而家 系啊， 差唔多啊， 劲啊！呢一首啊 ，Jer 柳应婷嘅《狂人日记》啊，早晨啊 ，Bobby， 早晨啊，崔杰彤，钟哥，你今日个样真系有少少攰， 都唔系少少啊，我亦都冇谂住遮掩啊。 其实我赞紧你噶啦，有少少攰，因为你本身系好攰， 已经好咗啲咁样。 喂，嗱，但系咧，嗱，讲真，应该就好多香港人咧，今日都会攰嘅。咁不过咧，就应该可能如果仲可以放紧假嘅时候咧，就可以瞓晏啲啦。因为咧。琴日目测啦，同埋睇报道所见咧，除咗话去玩之外咧，亦都有唔少人咧就系把握住呢个清明节嘅正日啦，就去扫墓啦。咁我自己咧，琴日就冇去嘅，因为我真系好惊同人逼嘅。咁我就真系另择一个日子啦，总之约齐啲屋企人再去啦。咁意义都系相同嘅。咁啊，问下你哋啦，有冇试过咧？真系呢啲时候去拜祭嘅时候咧，因为太多人咧，总会出现一啲情况就系、是、嗱，我自己系真系试过嘅，系搵唔翻。嗰、那個先人， 而家就少啲，而家少啲， 點解咧？ 以前多啲，以前經常添啦、啊。以前冇咁好嘅叫做規劃啊，即係嗰個墳地啊，或者墓地冇規劃。 即係佢標曬幾多段幾多號咁 特別係和合石啊嘛，嗰陣時係咁，同埋而家就話有曬一條路俾你行噶嘛。以前咧。今年去完啦，出年再去掃墓，唔好话出年添啊，即系清明去完重阳再去嘅时候咧，嗰啲杂草已经生翻晒出嚟，你又搵唔到嘅， 又多咗棵树啊，咁样， 咁啊未知多棵树，但系啲草有阵时即系 或者俾人斩咗棵树啊， 系啦， 系啊， 反而呢个会经常有， 因为你可能系认住嗰啲噶嘛，即系喺棵树隔篱或者喺棵树跟住转咗咁样， 啲草咧你诶经过半年或者一年咧，你生到有时候咧已经系半个坟墓咁高，其实你已经搵唔翻啦，咁所以咧真系要你真系有个人。用 GPS 嗰陣時又未有啊嘛，人用 GPS 周圍揾啦，哦，行到差唔多啦，係咁上下轉左，係咁上下轉右，你就揾得翻咯。 啊嗱，鐘哥講得啱嘅，我嗰陣時咧就多數，如果你話要上山嗰啲咧，就跟住行嘅啫，因為細個啊嘛。但我見我啲表哥啊、舅父嗰啲咧，就通常係除咗話攞镰刀割開條路之外咧，係會擺啲記型嘅，好似人哋睇古裝咁啊，即係抌低嚿大石或者綁條小絲帶咁樣咧，咁樣嘅情況就希望。将来会认得翻啦，但系多数都系揾唔翻嗰条。 冇用噶，如果你一个绑，一家人绑，个个都绑，成个墓地都系绑晒 丝 带， 都系揾唔翻嘅。嗱，咁你话除咗呢一种之外咧，咁亦都有啲咧系，即系嗱，而家学话事就有规划啦。国内嗰啲更加即系乜嘢区，跟住几段， 香港都好多，而家都系咁样划好晒嘅。 系啦，我喺香港咧，我就比较少喺呢一类型嘅墓地嘅。一系咧就系嗰啲系一个个位嗰啲啊，即系龛位嗰啲。 啲咧，咁就嗰啲更加容易啦，因為淨知道 係咁數嘅啫。 係啦，去邊度搭 lift 搭到邊層咁樣就揾翻嗰個地方。咁好啦，但係如果倘若真係有人咧，嗱呢個係發生喺琴日嘅啫。就是去到自己的那个祖宗的墓地的时候呢，找极都找不到。是啦。他找来找去，他还要是本身是四个的山坟来的。就是他是一个一片私人土地入面有四个的祖先在入面。 嗯。 那年年都是去那里找的啦。同埋呢啲通常你去親嗰個位置咧，你就一定揾得到，因為佢附近咧就都幾多人嘅，即係都係啲村落嘅附近嘅。咁你揾到嗰條村，咁你去翻嗰個地方，嗱就好似頭先我哋講嗰啲啦，有啲地標性嘅好記得嗰啲建築物嘅，去翻嗰度啊，點解揾來揾去都揾唔到嘅？明明就喺呢一笪地度咧就有四個墳墓㗎， 肯定係咪肯定？ 佢好肯定， 全家都肯定， 全家都肯定。 因為好多時咧係阿爸話：，誒呢度啊，跟住阿媽話唔係咧，下個街口咧咁樣。即係呢一啲咧就可能即係大家都會覺得會唔會其中一個人認錯？但係全部人都覺得係嗰位嘅。 嗱，因為崔傑同講呢一種咧就可能係比較多啲啊，但係因為佢嗰個咧係私人土地嚟嘅， 係一個。 我一路聽緊阿崔傑同講咧，就好似啲國家地理雜誌啲節目咁。但我听阿林慧讲咧，好似讲紧《幻海奇情》嘅情节咁样。 点解嘅？ 即系冇行下行下， 冇咗。 嗱，呢一家人咧，即系话说佢去扫墓嘅时候咧，就去翻自己嗰、那个嗰条村嗰个嘅祖宗嗰笪地啦。咁咧就系佢自己屋企人嘅名下嘅。咁佢屋企人本身都系呢条村嘅村民嚟嘅。咁你知咧，有时唔系好兴咧，系都系喺翻嗰个附近咧，就有一笪空地系自己本身嘅私家地方啦。咁但系咧，因为啲后人咧就可能出咗城市度做嘢啦，咁亦都唔再喺呢个乡下嗰度啦。咁于是乎咧，佢就趁住呢个假期咧，就千里迢迢咁咧就飞翻去自己本身嘅乡下嘅嗰一条。村嗰度咧就想拜祭下自己嘅祖先啦，谁不知去到见到咧变成咗一笪烂地，而且咧就有啲推土机喺度咧 开垦咗， 系啦开垦咗，亦都有啲人咧系喺度种紧甘蔗咁样，即系直成个情况就去到变 咗 农 地 啊，系啊变咗农地。 哦，系咪因为佢哋太耐冇人去打理，咁跟住嗰度有啲人就咁可能已经荒废咗啦，冇嘥咗笪地啦咁样啊 嗱。有呢個可能嘅，咁咧佢就話啦，即係見到咁嘅情況，梗係嚇到眼都突埋啦。咁啊，於是乎即刻咧就係報警求助嘅，因為佢喺國內嚟嘅，咁佢喺廣西。咁於是佢就報警嘅時候咧，就話了解咗個，唔係喎，好似我哋咧見到有人咧將你呢個土地咧已經賣咗俾一啲相關嘅部門，所以咧就攞嚟發展咗做一笪農地喎，而家咁樣。咁到底當中嘅來龍去脈係點啊？唔知道啦。咁但係咧，我覺得係反而係嗰一個驚嗰、那個驚嚇啊，去到嘅時候，即係你諗下，當你完全唔知道發生咩事嘅情況底下翻咗去，見到突然之間，咦？点解啲嘢唔见晒嘅？仲要有人喺度种紧嘢咁，咁第一件事梗系要揾翻到底嗰一扎嘢去咗边先啦。咁 揾得翻啊？ 咁佢依个手续仲处理嘅当中嘅，即系佢好多嘢都仲系，到底揾紧啦？点样算咧？ 需要啲时间 啦，需要啲时间啦。咁报道就冇提及啦。咁但系我就只系突然之间喺度谂，其实呢一种咁样嘅情况咧，到底会唔会发生咧？嗱，我有听过一个故事，呢、這个故事就系话说咧，我有一个香港嘅朋友啦。咁好多香港人咧都系有呢个经历，就系、是、可能上一代或者再上一代咧，都喺国内咧。都會有一個嘅墳頭咁樣嘅，即係可能上一代喺國內咁樣啦。咁於是乎咧，佢每一年咧，即係嗰啲清明啊、重陽咧，就會翻去拜祭嘅。好啦，跟住佢有一次翻到去，嗱，佢喺香港同人溝通嘅，咪通常會話唔知每十年要更新一次嘅，要再俾錢或者再續租咁，甚至乎話咧可能有時不如同你換過另一個地方啦，都係咁嘅啫咁。佢全程咧。都是在电话上沟通，咁对方亦都有将嗰个嘅新坟头嘅照片咧就影俾佢确实咁样啦，即系通讯软件而家好方便啦。咁好啦，俾晒钱，搞掂晒所有嘢，咁卒之咧佢就翻去验收咯，跟住翻到去嘅时候咧，揾极都揾唔到， 又系冇咗， 又系冇咗，得个港字。但系本身已经有晒图片，有晒地段，有晒剩，咁所以就真系呢一啲咧，就真系要非常之谨慎去处理啦。 不过其实咧，如果你去一啲地方，即系譬如话阿林慧讲嗰啲，你唔系住喺嗰度嘅，如果你经常翻去，即系讲紧经常，你起码一年都两次啦、 啊， 春秋二祭咁样，咁发生呢啲事嘅几率咧？就低好多嘅， 系因为 check 过， 你经常出现啊嘛个人，但如果你话几年先翻去一次，甚至乎过十年之后先翻去一次嘅话咧，嗱、 咁你自己諗啦。就即係真係會聽好多呢啲咁樣嘅故事。 係啊，同埋我覺得始終即係真係有個風險喺度嘅，即係等於你網上處理任何一樣嘢都有風險一樣啫嘛。你冇見過個實物，而你去辦呢個手續，你去俾錢或者去做完成咗一件事嘅時候，你最撚尾隔咗一段時間先再翻去睇，其實你就好難可以揾得翻個源頭或者點樣跟進翻咧，咁就真係唔知點算啦。 係 不過又體諒佢哋嘅，因為過去嗰年紀都有疫情啦，即係唔係話翻就有得翻啦，即係可能都即係都攤長咗個時間啦。咁啊，希望佢即係能夠盡快揾得翻佢嘅屋企人啊！如果唔係，真係都幾慘啊嘛，唔見咗喎。系啊，咁啊，大家就即系尽表孝心啦，用咩方式都好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八点钟，室外气温而家22度，我哋先听一节新闻。 系统都缺乏，为减少人群聚集，星期一晚起关闭全个邦嘅商场、戏院、酒吧、餐厅同埋宗教场所。不过工厂运作同埋建筑工程不受影响。另外，法國的新型肺炎疫情未受控，深切治療部增加多68名患者，現在有5300多人在深切治療部留醫。法國再度實施全國性措施，局部封鎖4星期，包括關閉學校和非必要商業設施。約旦指責前王儲哈姆澤企圖令局勢不穩，副首相薩法迪召開記者會，通報初步調查的結果，指責哈姆澤參與危害安全、破壞穩定的活動。薩法迪說，哈姆澤企圖煽動各部落酋長反對政府，又與外部勢力有直接聯繫，進行破壞約旦安全和穩定的活動。較早前，哈姆澤聲稱被軍方軟禁。哈姆澤透過律師發布短片，批評政府貪污無能，說被禁止與外界接觸。約旦已經拘捕至少16人，包括國王阿卜杜拉一名前顧問和一名皇室成員，被指涉嫌危害局勢穩定。哈姆澤是阿卜杜拉二世和庫爾姆的弟弟，在2004年被廢除王儲身份。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今朝早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寻日低3-4度。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微雨，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清劲的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后期有几阵雨。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有没有听过口琴演绎贝多芬？ 在2013年的时候，我们在世界口琴节的公开组大合奏里面，我们玩了一首 Beethoven 的 Symphony No. 5的 First Movement， 就是噔噔噔噔做开头的一首非常之急速的乐曲。我们当时是拿冠军的，这个可以说是我们这么多年来其中一次最辉煌的成就。 学界创造， 星期六晚9点第二台， 主持钟杰良、彭美斯， 还有创造天团的舒瑶带大家去探访英皇书院口琴队。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沉溺自善，沉溺最真， Kitty 同埋钟哥有冇兴趣储钱 咧？梗系有啦， 冇啊？ 点解啊？ 有兴趣使钱， 你都储够啦，系咪？我都想俾人储下。 储钱系储钱啲咁正向嘅嘢，我睇下佢讲咩。佢唔好有兴趣， 咪又系嗰句咯。储嘅钱唔系你嘅，使嘅钱先系你噶嘛。 你冇储到点使咧？ 咁你唔使斋储嗰啲钱都唔系你噶，系咪先？ 系 你要用先得。 系不过即系成日话有啲长辈话，哇，点解你咁有钱嘅？即系啲后生仔问翻啲长辈。 储钱咯， 系啊，后生储落噶嘛，系咪先？ 後生揾落噶嘛，咁 你後生揾落到而家都唔用，咁你好有錢，但你唔用喎，係 啊 係 啊， 咁即係點咧？ 係啊，變現唔到咁。 哇！我咁樣講真係又俾啲家長，即係阿小白同阿林慧呢啲啊，教壞佢啲細路。 我唔會 識使錢，我識使錢咁樣。 唔會㗎， 唔會咁易教得到啲阿爸阿媽，唔會咁辛苦啦。 我哋都 咁容易教咩？ 今日講個正向嘅嘢，放心，唔係咧街邊同你講啊，先生有冇儲蓄年金嘅習慣？依家多咗好多啲舊區咧，有啲著住 suit 嘅女士啦，咁佢會同啲公公婆婆有冇儲蓄年金嘅習慣？跟住 即係幾廿歲都仲要儲錢啊？ 係啊。 佢要咯， 佢要咯， 咁你會退休未雨綢繆之後， 但佢哋退咗休噶啦嘛， 咁退咗休都仲有好多時間噶嘛，點樣用嗰啲退休金？ 好多錢噶嘛， 係啦，我正想講嗰啲退休金點樣用咧？ 嗰啲金我嚟做年金，唔知係咪咁樣啊嚇？咁啊，所以大家即係叫做 睇清楚， 係啦，睇清楚啦，貨比三家。 哦，係啊，同埋即係要問下屋企人啊，我覺得即係如果有屋企人意見嘅話，因為有啲公公婆婆可能聽完之後啊，好似幾好咁樣，我怕有騙案啊， 公公成日去签嗰啲保单嘅时候，望住只脚嘅，唔系自己只脚，望住人哋只脚， 靓啊！ 唔知佢望咩？你望住份保单啊嘛， 谂紧嘢。 我几想喺隔篱同阿叔讲，望住份保单，望住人哋做乜嘢？ 人哋失神啊，谂紧嘢， 谂紧嘢系嘛？ 谂紧嘢啫。 系咩？望住人哋只脚谂嘢咩？你会唔会咁噶？ 睇只脚靓唔靓咯？ 可能系。我今晚啲正经啲啊！呢个即系台湾 YouTuber 教你咧无痛储蓄法，就系将咧平时咧买外卖嗰啲零钱啊，储埋入一个叫做我哋平时嗰啲水樽嗰度。咁储下储下咧，就好快就会有一个几大嘅一个储蓄出现咗啦。 之后咧，储咗之后咧，即系一樽满咗啦， 系啦， 跟住又如何啊？ 变现啦，就系、 是，即系又变翻做纸币啊， 系啦， 然之后使咗佢， 唔系入翻落户口先咁样，系啦。其实呢个咧都系网络上面好流行嘅一个储钱方法嘅365天储钱法。咁 每日储一蚊，咁一年就有365蚊啦。咁样 唔系，系每日储一蚊。但係一天比一天多，咁、 哦、 咧你 多即係今日一蚊，聽 日 就儲兩蚊，第三日儲三蚊， 係啦係啦， 哇，喺都幾襟計喎。 係啊，咁啊複合計算嘅話咧、一年過去了咧，都有幾多嘅錢可以儲到落嚟嘅？大概儲到萬零蚊啦。 呢、這個數學題嚟嘅呢個啫。 係啊，如果兩年咧就唔係將萬零蚊乘二喎。是起码有3-4万元的了，因为复合计算嘛。 应该不止了，应该譬如说你去到最后一万，第即是当你做到一万，因为数学我都不熟。 是 但是如果你说我不拿出来， 是 继续储，你跟住第二年的1月1号你就要储10001元。 是啊是啊，类似是这样的，所以都几夸张。 成千万。 几好啊！我觉得你哋有冇储钱嘅习惯？即系呢一种入钱硬式细细个储钱 咁样我就冇，但系咧我有个习惯嘅，即系我会攞个税银包。咁而通常而家你知咧，你俾咗个一张，譬如你俾10蚊，你找翻过一咁样，通常唔攞噶嘛。我情况调翻转，我必定攞。我俾翻张20蚊做 tips，但我嗰啲税我一定攞翻。 点解咧？ 你俾人哋咁人哋储，不如我自己储啦。同埋如果你话争即系， 但系一来一回你咪蚀咗咯。 唔系咁，如果你去 你俾翻20蚊 tips， 佢唔系蚀，佢要赢啊嘛，佢大气啊嘛， 就系咯。 咁咪同储钱又唔有抵触咯？即系你唔攞嗰张20蚊出嚟，可以储 储钱系两件事，你可以又赢又储钱嘅，我深信可以做到嘅，两边都做到嘅。 我俾 就净系储散银， 系啦，攞翻去散银， 系啊。 咁变相我俾少咗噶嘛？即系我系咪好担住俾一张20蚊做？ 哦 ，OK，OK，OK， 贴纸噶啦。咁但系我攞翻过一嘅时候，其实我咪俾咗18.9咯。 同埋呢件事系几型嘅，我系侍应咁啊，梁生呢度108,700啊，咁谂住找翻2蚊咁。咁諗住你唔攞啦，咁我就 點知佢攞？ 點解攞咗？跟住嗰侍應好驚啊！點解啊？點解會攞翻嗰兩蚊咧？ 唔通我服侍得唔好咁樣？ 或者正常人都唔攞啦。梁生呢啲有型有款有現款嘅，一定會一定唔攞個。點不知佢擺低張牙冇？哇！明星真係明星啊！咁樣即係嗰啲係啦，嗰啲即係其實嗰個心理博弈咧，好有趣，係咪？你經常都會見到呢個畫面㗎啦。 咁又冇嘅， 你係咪特登想見到人哋有呢一下？ 梗 係 啦。 多谢，慢慢行，慢慢行， 好正常，即系好 正 常嘅。嗱，但系另外一个就话，我一定数翻啲收翻啲税银嘅。咁我有个散纸包，储埋，当个账簿簿嘅时候咧，咁我就可以攞嚟用咯。 哦， 即系我就唔会话储到啊，一年365日之后就攞去银行，我就唔会。调翻转头， 我儲到咁上下一個散紙包袋唔到啦， 係， 咁我就會攞出嚟用，係咁數俾人咯。 哦，鐘哥你千祈唔好添， 點解咧？ 攞去銀行係收手續費啊！ 哦， 如果啲阿公阿婆聽到你咁樣講，啊，我啲電台話攞去嘅，跟住點不知啲？ 我唔係啊，我唔係話攞翻銀行啊，我直頭買嘢啊，用 買嘢用咗佢，咁啊會好啲。 譬如食早餐，咁啊食個早餐可能廿零蚊咁樣。數俾佢咯，誒今日俾上緊你，通常咧嗰個阿姐都會話：好啊，我哋爭税緊用啊，咁樣噶嘛， 幾好噶。舊時咧馬會開嘅時候，愛嚟買六合彩最好啊。馬會 OK 噶嘛，係咪先？ 你肯收啊嘛， 好多地方都肯收嘅。譬如我去街市買餸嗰啲，都好 welcome 嘅。譬如過隧道咁樣又數幾蚊，因為真係儲下儲下咧好多啊。初初咧我就覺得 OK 嘅，因為每一年咧即係年頭嘅時候咧都會話邊一個東北位啊定西南位啊，即係擺一盤嗰啲硬币咧系招财噶嘛？ 咁你信呢啲嘢？ 吓唔系啊？咁我谂住信唔信都试试佢啦。 唔使啊！你留意一下啦。通常嗰啲堪舆学家咧，永远都话摆盘水 中嘅植物啊嘛。 我都有 噶啦， 你都有。你见唔到你直播室都有啊？ 只系 系啊，嗰度啊， 佢干咗 咩啊？ 干咗啊！ 干咗。你唔幫佢淋水哦？ 係你啱啱話俾我知 嘅。即係如果阿張傑同講嗰啲要兩溝咧，就喺個缸 裏邊啊！即刻 唔關我事啊！ 即係先擺啲硬幣，再斟水，再種植物咁樣。 唔係佢唔同位啊嘛，跟住後屘發現咧，唔係啊，越擺越唔對路。即 係 佢話擺一盤啫嘛，跟住越嚟越多，擺兩盤、擺三盤，仲要咧寫曬落嚟咧，唔知會唔會唔好，所以咧都成日會留意。 你業主有冇加租啊？ 冇喎， 咁算係咁㗎啦。 但佢冇減租喎。 呢個時勢， 呢個時勢，公道時間啊嘛， 唔加檔減咗嘛。 係啊。 不過講起税銀散紙呢啲嘢，你兩個真係冇資格講。 點解啊？ 你兩個都唔用嘅。成日都話 PayMe， 你哋兩個用電子， 我有用啊！ 好少見你哋，通常咧，譬如阿梁愛希幫我哋買早餐，我俾翻你啊，攞個電話過去，我成日話你俾個電話佢做乜嘢咧？然後就嘟咁就俾咗錢，咁我呢啲唔同噶嘛，我哋永遠都係真金白銀，我擺喺度，即係俾佢哋袋啦。 我呢啲唔同，我呢啲唔同，真金白銀， 佢真係唔同啲嘅，係啊， 所以你哋嗰啲咧唔覺得俾咗錢， 唔係同埋點解咧？呢個係一個循環嚟嘅。當你有用呢啲找續嘅時候咧，你始終係會有翻，即係你有出又會有入。咁但係譬如阿梁學熙淨係用電子錢包嘅話咧， 只係得出啦， 淨係唔係出完之後佢唔會有嗰啲税银翻翻嚟啊嘛，咁佢咪冇得用咯， 系啊， 光手净脚啊嘛。 嗱，即系你储完啲硬币啦，其实都要变翻做纸币或者入翻落嚟嘅电子，系啦，或者虚拟货币嗰度。 边度有啲硬币车系咪？ 系啦，硬币车， 诶， 今日有 喺边度？ 系啦，喺上水，仲有大埔，系啦。 因为我记得之前咧有一轮喺广播度， 下一个礼拜去翻黄大仙噶啦，你可以参与， 可以增值翻落去你嗰啲电子钱包度， 系啦系啦系啦，可以变翻落去八达通啊，或者攞。翻啲紙幣咁樣啦， 好神秘啊！嗰架車 係啊， 我從來冇見過。 我而家見雪糕車，從都冇見過硬幣車。 係啊，佢偶爾會休息㗎，係 咪啊？ 早兩日休息啊，係 啊係啊，佢有休息㗎，係啊， 唔俾人休息啊， 俾 你就可以休息，你唔俾人休息。 流動散紙機啊嘛， 金管局搞出嚟嘅車， 我又未見過。反而嗰個流動圖書館嗰架車咧，我見得多喎，即 係 成日喺我屋企樓下排喺度，唔知點做。 好爽㗎，嗰個散紙機，你一下噓落去咯，轉喺度轉㗎， 幾好睇㗎。不過咧，佢有啲硬幣係唔收嘅，因為我自己都 一毫子唔收，收㗎。 唔係佢你生鏽嘅硬幣係唔收嘅。有陣時你好難避免㗎嘛，有啲硬幣會生鏽，譬如你喺買魚咁先算啦，嗰個硬幣可能俾咗個兩蚊，個邊邊咧係生鏽咧，佢就會打回原狀唔收嘅。咁唔收，你知唔知點樣啊？ 攞魚當洗翻佢咯， 省走啲鏽質。 有冇聽過啊？用省銅膏， 係 捽翻佢。你要去嗰啲五金鋪買嗰啲省銅膏，逐個省捽落去，好似啲膏咁樣嘅啫嘛。 咁咪又要買咯？ 係啊， 算啦，你都係擺翻喺個西南位嗰度算啦，最財。 其實佢隔離咧仲有個 box 嘅，個 box 咧就係捐俾有需要嘅人。咁你生鏽嗰啲硬幣就捐俾有需要嘅人咯。 咁但係有需要嘅人收咗嗰個硬幣都用唔到㗎。 我都唔知啊，可能有需要嘅 啊嘛。 可能有需要嘅人士，嗰、那個機構就係有用省銅膏 捽翻佢， 將你唔要嘅兩蚊 集體省 變成有錢啦，係啊，因為嗰兩蚊嘅價值其實真係有兩蚊嘅價值 嘅，係嘅，係嘅， 即係經濟學咁樣講啦。咁但係只不過生咗鏽，令到佢冇咗價值啫嘛。 唔係，只不過係架車收唔到啫。 係啊，只不過架車收唔到啫嘛。咁所以其實即係都可以幫到人咁啊，同埋其實佢。 擺喺隔離咧，就係搏你，哇！你重揼揼咁樣攞咗去嗰、那個、叫做流動嗰個硬幣車嗰度， 無謂攞翻走啊！ 係啦，無謂攞翻走咧，不如捐咗佢啦，咁樣隨緣落座咁啊，真係捐咗佢咁樣。咁、除咗呢一架散銀車，哇，好難讀啊！原來講翻硬幣車好啲啊，硬幣車 我都驚公司好多謝你出嘅，你都係講翻硬幣車。 我頭先一路都講硬幣車啊， 最衰都係佢啦，佢講嗰個省銅高嘛， 係啊，突然間帶領咗我哋。带领咗我哋去嗰个方向。 你知唔知咧？对于我嚟讲咧，如果有啲咩比公司好多谢你嘅付出讲一次系更严重啊？ 系 咩？讲两次， 讲两次啊！ 你都小心啲啊，出 嚟。系啦，咁啊，仲有其他咧？ 系省我嗰个啊，省同高啊。 系喂，其实仲有其他坊间嘅， 你是不是觉得好 get 啊？系啊， 唔好啊，小心出事啊！你知道我哋啲做电台咧，好容易玩出火啊！我麻麻地啊，我保住份工好开心啊，正所谓 硬币先。 系啊，喂，仲有一啲坊间。嘅機構咧都有唔同嘅收翻呢啲硬幣啊，硬幣回收嘅，有一個叫 Hey Coins 啊，因為 Hey Coins 又俾你換一啲叫做優惠券嘅。 Hey Coins 係啊 ，HEYCOINS 係 啊。 Hey, cons 咁样系啊， 我 hey man 我听得到 ，hey man 我听得到 ，hey you 咁啊，佢系新潮啲嘅，俾你换翻嗰啲雪糕券啊，或者嗰啲超市现金券啊，咁样或者转翻入啲主流嘅本地嘅金融机构嗰度嘅户口嗰度啦。咁啊，仲有一个叫做 你咪讲咗阵间啲优惠啊？ 唔系啊，嗰啲我今日嘅优惠特登为你而设嘅， 阵间有系嘛？ 系啊，系咪好奇怪？ 你讲啊讲，我以为讲紧啲优惠， 冇嗰啲冇优惠啊，纯粹俾大家有一个硬。币嘅出路啫，即系哇，成手硬币，今日不如即系见天气麻麻地，不如将佢变翻现或者捐咗出去，帮下有需要嘅人啦。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有咩优惠？不如讲一个好去处啦。 好啊，去边啊？ 好啊， 系啊。咁啊，今日 啱唔啱啊？小白同阿林慧去噶。 去咯，听一听先。 咦？有冇？咦？你做咩走咗？ 去揾个 地方。佢已经想去啦， 揾 个揾紧啊。 俾啲时间我。 佢直头系我行先啦，拜拜。 出咗车啦，佢已经。 Follow me。 冇。其实我今日咧。即係呢一個嘅好去處啊！ 你睇下 有冇成 條笑 字啦？你根本 唔係我擰一擰轉頭已經唔見咗咩？ 兜又踎低咗， 踎低咗 唔見咗個人 啊！地下有嘢執，唔係唔執啊！ 冇事嘛？ 係啦，喂，今日咧真係要講下呢個好去處出嚟咧，就係鐘哥屋企附近啦，可以 邊度 嗱。個導賞團係咁啊，先去 燒鵝嗰度啊， 先去鐘哥嗰度附近。食只烧鹅髀，再上去钟哥屋企睇下玩具，跟住再行埋呢一个店啊，深井嘅亲子啊，世外桃源边度？深井村咯， 有个世外桃源咩？ 有啊，唔系世外桃源咧，系一个 形 容词。 死啦！我以為 即 係 有人覺得係啦，有人覺得唔係咁啊！ 我以為平行世界啊，即係我住嗰個空間同而家呢度阿歐講嗰個好似兩個空間咁。 係啊，幾都幾多地方可以去行山嘅？原來深井小朋友有冇行開啊？嗰啲位 冇乜行嗰邊喎。 係啦，咁啊，你有福啦。 我知道有一度係好似源泉古道啊，一路咁樣行扮過去就係落翻去深井嘅，可以 係 可以去埋元朗噶嘛？嗰條路 佢嗰度咧就再簡單啲啊！今日推介呢一個嘅行程咧，就係由深井嗰度出發，由深井嗰度。 我哋喺鐘哥屋企集合， 係 集合喺嗰度食餐飯先， 食餐飯先， 然之後見攰，瞌過眼覺， 係啦，都唔去咯。 起身都係同我食埋嘢， 再玩下啲玩具， 一齊翻工咯。 你又翻工，係 啦，再玩下佢啲玩具，再攞翻兩隻戰利品走。咁咧就係最著數嘅， 邊度行邊度啊？ 又食又拎啊！呢啲真 係。其實咧就由深井出發，經過咧呢個靈光小學啊，同埋其中一間嘅燒鵝鋪咧，就穿過呢個大紅燈籠啊，咁啊見到嗰個行山徑㗎啦。咁啊過程之中咧，你可以睇到咧，即係加咩麵包大廈啦，即係大家都知嗰個啊。咁啊仲有呢個丁九橋嘅壯麗景色。咁啊山徑上邊咧有路牌顯示咧，你仲可以去埋當中一個農莊添啊。 哎呀，即係 住咁。 多年，你 真 係啱有一個農莊。 小白可能會明嘅，咁可能要真係要咁樣行咧。通常我經過嗰度嘅，好多年前咧，咁啊見到嗰度咧，咦有間小學喎，誒都係唔好過去啦，跟住我就冇再行。原來要經過嗰度先見到嗰個路口啊。 喂，有牛添喎，山上邊仲要 係咩？ 係啊，幾多嘢睇喎？原來丁九都估佢唔到，仲要咧佢有一個養殖叫做植物嘅地方，咁啊俾你可能同啲小朋友種下田咁樣，即係租塊田咁樣，咁可能種下番茄仔啊，或者種下唔同嘅植物啊。 因為我哋頭先講嗰啲牛係咩野牛定係 野牛 佢養嗰啲牛咧？唔係你有農莊啊？定農莊入邊養嗰啲牛？ 唔係， 梗係野牛啦，咁都紅牛。 咁和牛咧？諗多咗啦，你哋。 走嘅。喂，睇啲照片咧都幾好喎，屋企一落也喎，我覺得呢一個即係深井，你以為一諗起就諗住食燒鵝髀啦咁樣，點不知原來咧即係都有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我真係冇諗過，原來有一個咁嘅地方， 係咪啊？ 我真係完。 有冇興趣去玩一玩？ 去散下步。 我哋陪。 如果唔係行得好辛苦嘅，咁我都會想去嘅。即係你唔好將我同阿小白擺埋一齊先。佢嗰啲行幾日都得。我呢啲行幾分鐘我都嗌攰咁樣， 直頭係跑啊， 係咯， 跑 啊，而家唔敢跑住啊，而家 嗌攰啦嘛， 係啊，咁啊呢個可能會係其中一個嘅方法啦，或者一個地方可以親子遊去啦。其實即係講開親子遊咧，仲有好多唔同嘅提供嘅，因為過去嘅禮拜六日咧，好多嘅家長咧都費曬思量啦，究竟去邊度都好，去邊度好？嗱呢個咧就係一個 outdoor area 嘅一個推介啦。咁有話喂今日落雨濕濕咁樣，哇！即係有人跣到啲細路仔未？唔掂咁樣，啲室內嘅環境可以去下，咁都仲有一個喎。咁啊，沿住呢個丁九嗰度去翻出翻市區係邊度啊？ 元朗 唔係荃灣， 荃灣啫。 跟住荃灣咧有一個親子嘅商場啦，我估小白同埋阿芭比咧一定知道啦。咁啊，呢個親子嘅商場本身佢都有一個好大嘅一個共享空間，俾啲小朋友爬嚟爬去嘅。咁啊，近排咧就有呢個日本村啊，整咗一條日本村出嚟， 我好似見過。 你啲人咧冇得去日本啊，咁佢就搭起咗一條日本嘅商店街，咁嗰條日本嘅商店街咧入面又有嗰啲和果子啊，即係有 咩八爪魚魚丸啊， 係啦，八爪魚丸，即係街頭小食啊，咁樣又有嗰啲唔知咩烏冬咁樣咧，咁我琴日咧就有行啊，咁就去咗嗰度行咗一轉啦，我覺得咧好有日本風味， 係咪㗎？ 點解咧？ 因為好多香港人。 系 同日本一样， 首先好多香港人，啲香港人全部都好乖咁样排队，跟住仲要咧啲店员咧，佢真系咧做翻日本嗰套咧，就系、是、啊，即系你买完嘢之后咧。多謝你嘅咧，咁樣， 但係講日文定講中文啊？ 中文， 廣東話 講咯。 但個形體就好似係日本嗰啲鞠躬嗰啲咁樣。係 啦，做戲做全套，佢真係完全咁樣鞠曬躬咁樣，即係多謝曬，下次再光臨啊！咁樣話嗰個感覺咧，好似去咗日本咁樣。 其實都係日本人經營嘅，我想講呢啲呢類型嘅活動咧，全部幕後搞手都係日本人， 即係參照翻嗰種禮儀 係嘛？ 都 係啦，同埋佢哋因為攞好多日本嘅 source 過嚟香港嘛，咁所以其實都係日本人舉辦，不過就揾同香港人一起做，咁啊俾香港嘅商場去到搞呢一類型嘅活動咁樣。 係、哦、我相信大家真係好掛住，特別係日本啦，即、就、係、是、經常都話要平時放假最多人選擇，去日本啦咁樣。林慧都係嘅，我相信佢好掛住啊。 掛住。 所以琴日佢無端端 send 個，即係而家我做嗰個一日之計在於神，成日話今日係咩日，今日係咩日，我話諗到頭都爆啊嘛。究竟今日係咩日咧？咁樣咁啊，林慧 send 咗一個俾我就話啊，呢幾日咧就係咩日啦咁樣。咁我睇哇好啊，有人幫我揾埋咁樣，點知原來係日文嚟嘅？你 send 個日文俾我做咩？ 你做乜嘢 嚟㗎啦？係啊， 佢淨係話寫咩一月一號係乜嘢日？ 系啦， 睇嗰个系一定睇得明咯。 系啊， 后边嗰抽系日文嚟噶嘛。 哦，你嗰啲都识睇噶啦，你净系要嗰个要系叫做咩名啫嘛。 系啦，后边阿罗呢咁。 嗰啲唔使啊，嗰啲唔使啊。 佢谂住你跟住就会 forward 俾小白啊嘛。 小白帮我解释。 小白你录咗佢咧，直头咁 样。系啊，咁啊，俾大家沾染下啲日本气氛啦。因为咧嗰条商店街入边咧，就有啲靓女咧系着住和服噶。 哦，我正想问你有冇啲咩打卡位噶？ 有系靓女啊， 就系有一棵假樱花树先啦。因為室內啊嘛，你好難有啲真嘅櫻花樹。咁下面咧就有啲著住和服嘅，都好正宗喎、啊。嗰件和服，即係唔係淘 X 貨、啊，都係好日式。因為口揼揼啲嘅，如果你去開睇，即係譬如和服啊，或者去過京都啊嗰啲，咁啲人咪著曬好靚咁去清水寺嗰啲嘅。咁、你似係嗰啲咁嘅造型咯、 啊，質地靚啲。 係啊， 即係條劇咁樣㗎係嘛？ 係啊，即係 係個感覺咧，即係要講翻一兩句日文咧，你 親媽聲， 親媽聲， 係啊，影張相緊咧，影張相緊。 我係啊，我冇影相，冇影相。 係咩？ 齋睇嘅，齋睇。 你咪同我老婆去啊？ 梗 係 啦， 所以唔方便影。 自己去啊嘛， 我咪諗住約你哋去咯。你哋都不為所動，好似講完之後， 佢話講咗十分鐘， 我都話 你跟唔到個重點咩？ 我都話今日嘅優惠係為你而設啦，鐘喎。 你調翻轉頭，你話咗俾我聽，嗰度有女仔穿住和服可以影相， 唔係女仔靚女啊，所以要睇啊。 當年， 今日， 當年， 今日， 四月五日係一年嘅第95日，距離一年結束仲有270日。1998年4月5号连接日本兵库县神户市与淡路岛淡路市之间，跨越明石海峡的跨海大桥明石海峡大桥正式通车。明石海峡大桥全长3911米，桥等跨距1991米，阔35米，拥有世界第三高的桥塔，桥身呈淡蓝色，维联系本州与淡路两岛重要的交通要道。1988年5月开始动工，历时10年，募资5000多亿日元，期间经历1995年阪神大地震的考验。明石海峡大桥是目前世界上跨距最大的桥梁及悬索桥。4月5号出生的朋友具有成功的潜力与维持成功的执着，沉稳自信，一生追求一种职业、一套原则和一套思想体系。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坚毅执着的性格特质会不会帮助你兴建伟大的建筑？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建筑物需要经历大自然的试炼，人生又需要经历乜嘢嘅测试？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台湾当局继续调查台铁太鲁阁号发生重大伤亡事故。交通部长林佳龙昨晚在社交网站贴文说，在抢救的工作暂告一段落之后，会负起完全责任辞去交通部长的职，此刻仍然会全力协助抢救、抢修和配合调查。林佳龙又说，事故第一日他就已经向总统和行政院长请辞，他承认做得不够好，改革的脚步不够快，必须接受社会批判，辞职是最基本的负责，他暂时留低不是乱斩，而是求能善后。另外，调查人员已经初步解读列车上的行车记录器的影像，说工程车在列车通过之前已经横卧在路轨上，太鲁阁号刹车不及撞上工程车。至于工程负责人李义祥，台湾高等法院花莲分院撤销原有的保释决定，发回花莲地方法院再作处理。外长王毅促请美国尊重中国核心利益，采用正确态度看待中国发展。他在福建接待访华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和南韩外长之后，接受新华社专访的时候提及中美关系。王毅强调，面对全球化时代和后疫情时期的挑战，中美应该多对话合作，少博弈对抗，履行好大国应尽义务，展现出大国责任担当。他重申坚决抵制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更坚决反对凭藉谎言和虚假信息而强行实施的非法单边制裁。王毅认为中国无法退却，因为身后是众多的发展中和中小国家，中国亦都有权反击，必须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 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过去一日新增3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当中15宗属于本土病例，全部来自云南，其余17宗属于境外输入病例，分别来自陕西、上海、四川、江苏、北京、天津、内蒙古、浙江和福建。另外新增18宗无症状感染者，本土占5宗，全部来自云南，境外输入有13宗，当日转为确诊病例的有3宗。内地至今累计有90305宗确诊个案，4636人死亡，85431人康复出院。美国总统拜登早前公布规模达到$20,000,000,000的基建计划。美国能源部长格兰霍姆接受电视访问的时候说，如果两党无法就新计划达成协议，拜登愿意在没有共和党的支持下，透过立法协商的程序策略降低通过的门槛，令民主党人可以在参议院通过这项基建计划。共和党参议员布伦特说，如果拜登想得到共和党议员的支持，有需要大幅缩减基建规模。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微雨，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清劲的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后期有几阵雨。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咏忠， 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9点半钟梁咏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还有好多，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咏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港台电视31，医生与你，本周疾病之谜。 你身边有没有女性朋友食极唔肥，条颈又肿肿地，好似大颈泡咁呢？佢会唔会系患上甲亢？医生与你今个星期会讲下甲状腺功能亢进嘅成因、检查同埋几个治疗方案，另外仲有唔同嘅小环节，介绍多元化健康资讯。想知多啲就记得留意。 医生与你， 星期一至五晚上7:35， 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梁明忠、梁学熙，晨光出商量。 今日我哋讲下 电信广告。随住80年代大家开始用 call 机，至到80年代尾开始出现手提电话之后咧，香港嘅市场上面亦都出现咗好多唔同嘅电信公司，佢哋各出其谋，请嚟好多唔同嘅影视红星去卖广告，希望可以吸引到市民以及 fans 去上台嘅。去到90年代，随住四大天王嘅冒起。他们亦都被不同的电信公司锁定来找他们去卖广告的。而其中黎明的广告最为人印象深刻。平时我们看到的电视广告一般都是30秒长的。而在这个电信公司争相卖广告的年代，他们会制作一些3至5分钟长的广告，有故事，有靓人靓景，更加会有一首令人难忘的广告主题曲。而每当这些广告一出街，必定会掀起一番的话题的。想当年我亦都听过身边有啲嘅朋友因为睇完黎明嘅广告呢，就想叫自己做阿May嘅。 咁唔知道你身边当其时又有几多个阿妹呢？ 经历咗咁多个礼拜，今日终于都要讲一讲当年啊， 系 四大天王横行于电信或者电话界嗰啲广告嘅时段啦。 嗯， 四大天王我净系谂起黎明嘅啫， 点会啊？ 因为黎明好似好劲抽嘅，每年系咪每年咧？每年一隻歌噶嘛，嗰只歌仲要好劲啊，播得 喂劲，同埋系佢啲女主角好劲，即系广告里面嘅女主角咧，后屘好多都系即系非常之红嘅明星嚟。 但系当时咧，全部都系素人。 系啦系啦系啦，所以呢个就劲啦，系啊。原来全智贤嚟噶， 第一个系啊，全 智贤啊，嗰个真系国际巨星。 第一个你记唔记得系边个？第一个 边个？我记得有 Lee Ann 嘅 ，Lee Ann 都系红嘅嗰阵时， 个个都红啊。 系，仲有边个啊？ 童爱玲咯， 童爱玲啊，系童 最早系童爱玲， 最早系佢咯。 系咪？系咪特务片定系乜嘢噶？ 嗱，我唔记得啦，因为有啲都几 啲主题好多 啦。但系最初如果系阿黎明最初嗰啲电信嘅广告咧，最初全部都系一啲特务啊，或者好专业啊咁样噶嘛，但后期咧就变咗好亲近嘅，即系譬如话去一齐去滑雪啊， 我系咪好任性啊？ 系啊，我攞你电话， 系不过系我拣嘅，哇，几正啊！即系女仔睇嘅时候觉得好，即系啲对白都系，即系短短地啦，其实讲嘢唔系好多啊，主要系播佢首歌嘅啫个广告，但系即系女仔会睇到好冧咯。 啊，嗰句嘢你觉得 work 噶？即系女仔角度。 系，不过系我拣嘅。 唔好话以前啦，而家都冧啦。 冧啊！ 如果有个男仔同你讲，系你系衰，不过我拣 嘅，我都冧啊。 但系如果唔系你唔好谂住，如果而家有个男仔咁样讲，即刻刮佢两巴。 点解啊？ 你话我衰啊？即系 我认嘅，有错好多啊。 咁啊，一路落嚟咧，咁最初就啊，讲埋黎明有一句金句先，我都未讲呢个。 May I have your number？ 啊，呢个仲话讲咗啦。要赢人 先要赢自己 喎，喺呢度嚟嘅咩？ 系，你记唔记得边佢同边一个斗啊？ 即系冯德伦， 就系哇 哇， 要赢人先要赢自己， 系啊！ 即系当时边一个度呢啲阿黎明讲嗰啲金句咧？ 可能系黎明自己度嘅， 都有可能 金句王，原来喺嗰阵时已经系。诶，咁但系有冇一个 term 咧，系形容晒你当年咧黎明嗰啲广告嘅女角咧，咪明女郎咁样，有冇个咁嘅 term？ 冇，以前冇嘅。 系， 总之就系靓咯，靓就 系 咁样。嗱，咁除咗阿黎明之外咧，咁跟住就系阿刘德华啦，咁佢又有一系列嘅广告噶嘛。 我记得有个关之琳啦，系同。 我记得有两，如果佢同 关之琳可以唔知跌嘢定咩，跟住拧翻转面。 有一个 拧翻转面啊，系啊系。 拧翻转面一个啦，嗰个系比较接近群众多啲噶嘛。 系啊。 另一个咪就系拍到好型咯，唔记得咗喺美国边一个沙漠拍咁样噶嘛。阿刘德华仲系留咗须，好型地，好似特务咁样嘅，成个广告拍得。最后嗰个咪又系关之琳咯。即系佢出一出，即系客串咗几个镜头咁样。 哇，好贵咯，咪 好贵。 关之琳又贵，刘德华又贵。 系啊，嗰阵时电信嘅广告或者电话嘅广告咧，点会平啊？ 系啊， 唔会平嘅。 吓，咁你沙漠贵，人哋雪山都贵噶， 系啊， 可以咁 fair 噶，都系老远咁样搭飞机去拍噶。 嗰阵时好记得咧，就系最开头咧，就系黎明同阿刘德华两个，即呢个出完咧就到嗰、那个，嗰、那个就到，跟住翻翻到嚟呢个咧， 啊、 就大家喺度争相就系讲究竟，当然系只歌啦，即系边只歌红啲啦，跟住就系边个广告贵啲啦，或者边个广告度得劲啲啦，即系有好多比较咁样。 同埋都唔系三秒、十五秒啊， 唔系 嗰啲广告咧，哇！你睇好似睇成三分钟都未完咁。 佢有两个版本嘅。咁一個就當然一個短版本啦，就可能係播咗一段時間之後咧，就比較短嘅你睇啦。最初嘅時候咧，佢必定會有啲宣傳，就話俾你聽邊年邊月邊日，幾點鐘 首播 喺電視首播。呢個咧就大家即係嗰陣時又冇話上網啊，又冇得錄影咁樣噶嘛，真係咧大家喂冇辦法啦。如果我想第一時間睇咧，就一定要坐定定， 報住 哦幾點鐘佢播啦，砰！即係好種有一種好期待嘅心嘅。 嗯，不過又講翻轉頭啊，即係你會唔會因為睇到呢個廣告而用佢哋賣緊嗰樣嘢咧？ 啊，唔好意思，我冇嘅。 係咯，又真係比較少啊。 咁你當時嘅選擇係點咧？ 睇價 錢，睇價錢咯，係啊， 自己負擔到邊部電話嘅價錢咯，最簡單就係。 但係嗰陣時又真係好欣賞嗰啲廣告公司嘅， 嗯、 我覺得真係好好睇。你諗下，我哋平時嗰啲廣告啊，即係一賣你就飛啊，或者行開㗎啦嘛。但係嗰一期呢啲電信廣告咧， 除咗嗰陣時會抱住睇咧，你而家都仲哇，好似歷歷在目咁樣，記得到不得了。 而家仲容易啦，如果你想睇翻咧，咁你上一啲影片分享平台，你隨時撳得翻出嚟睇啦。咁正話就去到數完阿黎明一啲阿劉德華一啲之後咧， 郭富城啦， 郭富城，郭富城嗰個電信，如果啊應該係個電信供應商嚟嘅，應該係唔係電話嚟嘅？佢嗰陣時嗰個咧就用咗當時嘅兩個新人，一個就係雪兒， 係 咁另一個咧。蒙嘉慧，阿郭富城就系饰演嗰个摄影师啊嘛，咁佢就女朋友就系蒙嘉慧啊嘛，跟住佢就结识咗阿雪儿啊嘛，咁一个咁样嘅三角关系啊嘛，咁嗰阵时点解呢个广告突然之间好多人睇？咁当然又系靓仔靓女啦，另一个咧就 系 佢呢个广告咧，佢唔系一个叫做好似电影咁样啊， 系 变成一个电视连续剧啊，咁佢第一次播嘅时候咧，系播咗一段俾你睇。跟住咧就叫啲观众去揀你想郭富城跟住会点样选择咧？跟住佢就搞一个即系我唔记得咗系点样打电话定还是写信定我唔记得点样啦。总之就系大家可以去揀究竟佢跟住呢即系呢个角色啊，呢个角色下一步点样做啊嘛。 系 咁，如是者咧就不断玩紧呢一个咧，就唔知一 仲好似有得投票噶， 系 打电话去投票咁样。 好似系打电话添， 好似系打电话投票，唔知揿边个掣啦咁样。 系你就可以拣呢个角色下一步做啲乜嘢啦。咁佢就会俾下一次再出嗰段咧，即系叫做第二集，就俾你睇。哦，大家选择郭富城咁样做啊嘛，佢跟住咪做俾你睇咯。咁当然咧，而家做咗呢行就知道嗰啲。一早拍劇 啦， 係啊，係啊，但係有冇獎品嘅咧？ 冇噶，冇 獎品㗎，俾你睇條片咪獎品咯。 係啊，但係咧就大家好投入去睇啦，即係好投入。咁嗰隻歌就真係 hit 到爆啦，當時。谁轻轻叫唤我？ 就係愛的呼喚啦， 愛的呼喚咯。 哦，咁啊，學友咧？ 嗱，學友咧就相對嚟講佢嘅產量唔多。如果我最記得嗰個就係佢同 我記得係親情篇， 親情篇嚟嘅。跟住佢話要讀電影，跟住離開咗佢阿爸。跟住原來咧，佢阿爸咧就好支持佢嘅。跟住最後咧，阿學友就 攞獎 啦， 就打俾佢爸爸。係 啦， 聽下聲咁樣。 哦，張同祖， 張同祖係張同祖嗰個。跟住咧就阿爸咧就最後一個大特寫就好感動。 好感動。 哦，咁樣咧。 哇！即係其實咧，諗翻轉頭咧，四大天王都係。即係各自幫唔同嘅電信公司效力就賣廣告， 咁呢個咧就係當時每一個人都期待嘅。譬如話阿黎明出完之後，你就會期待啊劉德華嗰個會點咧？好，劉德華嗰個睇埋啦，郭富城嗰個又可以幾大陣仗咧？然之後啊，張學友未有，張學友嗰個又點樣咧？咁大家就不斷喺度等緊呢一樣嘢，造成一個咧即係大家心目中的期待啊！ 係咪必定 hit 嘅咧？嗰隻歌 我冇見過一個唔 hit 喎，其實真係。 真係 但同埋嗰陣時會比較主力啲，即係大家聽嘢冇話而家影片分享平台咁多選擇啊。咁嗰陣時真係電視播嘅時候，大家就會哇好期待睇啊！ 日日都聽住， 日日都聽啦，電台日日都聽啦，都係嗰幾隻歌嘛，變咗洗腦作用都幾強橫嘅。 嗱，今日我哋講個四大天王啊，鐘哥俾你發版啊，你揀一隻主題曲嚟播下啦。 咁樣好唔公平。好唔公平！ 你想四隻每隻播啲啊？ 你想播 Medley 係咪 Medley 啊 ？Medley， 你快 remix 一個版本，四隻都出曬，咁樣先至公平嘅。 回頭便知我心只有你，沿途路程愛卻在原地，平凡日子令我一再度回味。想你，思想你，心只有你。从心的领略过，是不死的爱念，是用心的抉择过，找到承诺与结果。随风，风会带走一切短暂的轻松。让我 们像从前一样安安静静，什么都不必说，你总是能懂。 好似我呢啲华侨二代呢，有时讲嘅嘢都讲到唔含唔淡，古灵精怪，样样都有啲。我细个成日听到一句说话，扮嘟扮嘟扮嘟扮嘟扮嘟扮嘟，佢系一句友善同埋亲和力高嘅说话，听到个人正能量都会多。但系点解呢？白元浩转头话你知。 因这个物有自 豪。点解我会形容呢句说话亲和力好大，正能量高呢？原因就是因为呢句说话解着帮紧你，帮紧你，帮紧你，帮紧你。以前细个咧好多嘢都唔识噶，咁啊有人帮就梗系开心啦。不过听到呢句说话，我记得某一啲嘅情景都会令到我觉得几恐怖、几惊噶噃。细个嘅时候，暑假会翻人嚟探下啲亲戚，一落到机场出咗关之后，就会不断听到扮嘟扮嘟扮嘟。啊，原来咧系因为有好多人一路讲住扮嘟扮嘟扮嘟，一路咧就会抢你啲行李，睇啊，用个抢字嚟形容噶。然后咧就会有人推你去另外一边，将你啲行李放上车，就会同你讲啦：我头先扮嘟咗你，帮咗你搬行李，你系咪要俾翻啲小费我先？啊，仲有啊，停车场出车嘅时候，亦都会有人指挥交通，帮你由停车场嗰度更加快可以出到车。世上系冇免费午餐嘅，当然又系要俾小费啦。今日呢个局面都已经改变唔少啦，希望全世界嘅人扮嘟都系由心出发啦。 学识咗啦，呢个扮嘟 扮嘟 系啊，扮嘟 听到就快啲走啦，多数都系揾笨啊， 不过都有善意嘅。 今朝早系咪同大家讲下啲酒店嘅相关优惠啊？小白话 唔系相关优惠嚟噶，系发现咧原来有好多嘅酒店咧，佢哋有好多唔同嘅主题，所以呢啲主题咧都几得意嘅。但而家就 staycation 啦，大家好兴嘅，咁所以咧大家就去揾唔同酒店主题嘅时候咧，可能会中意就系唔同嘅方向嘅。例如如果你中意一啲叫做乐园嘅，咁乐园梗有乐园嘅主题啦，无论边个都好，有啲可能系个主题玩海洋嘅，咁有啲咧就可能会特别少少嘅，中意主题嗰啲卡通人物嘅。但系咧，原来香港咧都有好多几得意主题嘅酒店噶。好啦，咁啊有部分咧，除咗系讲话有呢一个海景之外咧，有啲更加咧系会有一种叫做欧陆式嘅风情啊。所谓欧陆式嘅风情嘅，其中一间咧都几得意嘅，佢喺呢一个大坑嘅位置。其实望起上嚟嗰个外貌嗰个建筑群咧，系用建筑群啊，因为咧。我覺得幾似東德嗰種嘅紅磚牆嘅感覺，係啦。咁佢入面咧，其實成個酒店嘅結構咧，佢都係幾有歐陸式嘅風情嘅。咁都可以咧喺叫做大家放假嘅時候咧，可以去一去試啦。咁另外咧就係有啲嘅酒店，佢又係另外第二啲 style 喎。呢個咧就係工業水泥牆。 嗯，系啦，香港原来去咗， 而家都兴呢啲工业风， 系啊，而家咧原来发觉香港咧，即系大家心入边可能就系谂住酒店咧，就系有一啲叫做好传统嘅酒店，好靓啦，或者好骨子啦，原来有好多酒店静静鸡已经有好多唔同嘅叫做风情喺入边，咁啊有部分咧更加有啲旧香港嘅风貌酒店，喂，其实睇睇下咧，我自己都几想去试下。 嗯，去 staycation 咯 ，staycation 啊，即系带埋仔仔去嘅时候咧，就话俾佢听嗱，呢啲咧叫做有啲渡轮元素嘅，咁佢入边咧。所有的鏡啊，全部都是用那些圓形，好像在那些船入面那些圓形的窗口咁樣咧。跟住佢嗰啲燈啊，又是有啲號碼喺度嘅，咁啊等大家咧可以睇到佢嗰個酒店入面嗰種嘅風貌啊，同埋都幾似遊輪，都幾得意喎呢個。 以前咧住酒店咧，阿媽教落咧就係話，通常咧邊間新開咧就住邊間嘅，因為話覺得啲嘢新淨啲啦，乾淨啲啦，同埋咧通常咧頭一年咧嗰個嘅，因為要即系考评级啊嘛，即系睇下佢会唔会话几多星咁样咧。咁通常喺呢啲时间咧，佢哋就会落力啲啦，即系啲服务又会好啲啦。咁希望会对啲客人咧就可能住得舒服啲嘅。咁啊，而家咧住酒店咧，可能就真系睇下边间多优惠啦。而家尤其是近呢几年咧，疫情嘅时候咧，咪多咗好多啲割价啦，或者系啲套餐嘅。我早两日见到系几百蚊嘅一个套餐价，就系话唔知四日三夜就唔知包啲乜嘢咁样。 即系直头当去旅行噶咯， 系啊，因为真系平得好紧要，咁同埋可能真系疫情期间咧就比较少人去住，咁但系咧就见完呢一个优惠套餐之后咧，琴日就睇到啲新闻图片咧，就系话啲五星级酒店嘅大堂咧 人山人海， 系啊，啲人排队去 check in 嘅时候咧，嗰个报章嘅报道见到起码有五十几人排晒喺度，咁啊一家大细拎埋行李咁样咧就挤满晒成个大堂，甚至乎有啲咧排到出门口添。咁我覺得太誇張啦！ 呢個我都有分享。其實最近我都去過一次嘅。咁我去嘅時候咧，就係話因為本身佢嗰個 package 咧都算平，因為咧佢包咗千幾蚊嘅一間餐廳，即係佢哋自己酒店餐廳嘅 dining coupon 啦，你就係可以喺嗰度總之任何一間餐廳度用翻食得翻嘅咁樣。咁個房價你除翻開可能都係幾百蚊咁樣。咁算 OK 啦，又唔係話超級平嘅成個數目。咁但係去到咧。就真的好像阿 Barbie 咁讲啦，要排队去 check in 啦，咁然之后咧搭 lift 上楼又要排队 啦， 其实搭 lift 都系一个麻烦嚟噶。 系啦，咁上到去嘅时候，其实佢仲包一样嘢咧，就话哇好，即系你去到梗系想放假 relax 咁啦，咁就话咧有一间房咧就好似一间嗰啲食下午茶嘅房咁样，咁佢就包你咧食一个下午茶，咁就有无限嘅白酒同埋红酒俾你饮，咁你梗系谂哇好超啊件事，就可以即系晏昼嘅时候未食饭咯。咁去坐下咯，咁啊食下嘢啊，食下小食啊，饮下红酒啊，咁样啦。咁点不知去到嘅时候咧，你系见到好似咧去旅行社啲茶会，系全间房都满咗人，然后咧系好繁忙嘅。 其实件事一啲都唔超咯， 唔超啊，仲要好繁忙，即系大家好似行嚟行去，行嚟行去，呢个又去即系打斜行，嗰个又去嗰度攞两嚿叉烧酥咁样，跟住你就会觉得吓乜，原来系咁，即系同你想象有啲唔同啦。咁落到去嘅时候咧，原来又见到隔篱。即系嗰啲buffet嘅位置咧，系好多人食紧嘢嘅，亦都有人同时间进行紧百日宴啦，亦都有人结婚啦咁样。跟住你会觉得其实唔系放假，呢度真系好繁忙，但我都开心嘅，即系我见到即系酒店业兴盛翻起上嚟咧， 都系嘅， 咁都开心嘅，系啦。咁但系就可能呢个假期咧，大家都即系冇乜嘢做啊，咁所以就真系去咗 staycation， 咁啊大家有个心理准备，即系你以为好超嘅地方未必是的、 不过都可以选择一些特别主题的酒店的，例如刚才讲的什么东欧啊，有些中东啊，有一些可能主打它不同菜式那些呢、我自己就会觉得是一个挺好的尝试。第一，如果你一般打工仔，譬如 你就算今天你去你都还有一晚嘛、你现在 book 的，如果你有位置你还可以睡一晚，跟着明天再 check out、你还可以休息一下，跟着星期三才上班、 其实你们有没有带过小朋友去 staycation？因为之前我见过电视咧， 佢 吓冇啊， 香港 因为我见有个剧佢又唔系剧集嘅，总之有个电视节目咧，就系介绍一啲咧 是 welcome family 去的 station 嚟嘅。咁、佢有好多系专系 f 小朋友嘅活动，我以为你哋都会试下带佢哋去添。 我原本咧就已经 book 过一个噶啦，但系点知嗰阵时就突然之间疫情反弹咧，就某一啲，因为我嗰个系主题乐园嚟噶，咁主题乐园都唔开啦，于、是乎咧就要全部就 cancel 晒咯。 哦，咁我好失望咯。 好彩咧，佢就冇乜嘢，因为我承诺佢咧，只要大家除低口罩咧，我哋就会变翻有翻呢个行程噶啦。 哦，咁都好听话。 系啊 ，OK 嘅 ，OK 嘅。但我想讲咧，我自己咧，其实由细到大咧，我自己反而冇试过喺香港住酒店。 哦、 但我有一个同学咧，好搞笑嘅，佢就佢阿妈咧就好中意喺香港四围行嘅，即系都中意行山嗰啲人嚟。咁我好记得幼稚园嘅时候咧，就听到佢话我好威啊，成日住酒店。咁嗰阵时嗰个年代咧、即系住酒店都系叫做哇，都需要啲钱咁样噶嘛。咁我翻去同我阿妈讲，喂，我有个同学话咧，成日都住酒店啊，个个礼拜都住酒店啊，咁样啦。跟住之后我妈就话吓，等我问下佢阿妈点解先咁。跟住佢阿妈就话咧，原来咧真系，佢哋好中意咧。星期六日嘅时候咧，就喺港九新界咧揾唔同嘅酒店住下，咁就系一个体验嚟。嗱，嗰阵时嗰个年代咧，就仲未系好兴呢啲酒店。 咁之前崔杰同讲过嗰一 pair 情侣，个女仔咁中意住酒店嗰、那个。 哦，个个礼拜都 staycation， 个礼拜都 staycation。 而家可能多啲啦，但系嗰个年代住酒店都贵噶嘛，同埋你个个礼拜佢住得嗰啲咧，真系唔简单嘅酒店嚟。系我哋嗰阵时细细个已经觉得哇，享 名牌酒店， 系一听我都咁贵嘅咁样，咁就成日同我。我哋讲一啲咁嘅经验啦，咁、有一次咧好笑嘅，有一次咧就系发现咧佢笔盒入边咧，你知啲细路仔咧通常都用铅笔噶嘛， 哦，佢用酒店嘅笔， 系啊，冇错，佢就觉得自己好威水咁样拎出嚟，诶，嗱呢支铅笔嚟噶，我系酒店嗰度带翻嚟噶， 哇，呢个好有回忆啊，因为细个住酒店嘅时候咧，即系无论你话喺香港又好啦，或者去到世界各地旅行住酒店又好啦，跟住我妈都会话啊，不如攞支笔翻去做纪念品啊，咁样，跟住咧就系。跟住然之后你攞到翻屋企间唔时即系写嘢嘅时候，哦去、上年咧去过呢间泰国酒店嘅、哦，即系啲笔咧都会提你噶嘛。 嗯、 不过都真系嘅，我自己都有啲朋友系咁讲，佢话与其自己搬出去，因为我有啲朋友咧系想即系脱离屋企啦，即系大个啦咁样，想自己搬出去自己租嘅地方啦。咁跟住后屘咧有啲朋友就同佢讲，喂其实一户三大、你自己一个人搬出去住，即系嗰啲水电煤啊，所有嘢自己，不如你咁需要。个人的空间啊，你每个礼拜去住一晚酒店啦， 即系办法喎、 啊。系啦，两日一夜咁样，咁你叫做都完全放假，即系都你有自己嘅私人空间，但系你计翻条数又平好多、 仲有人帮你执嘢添啊。 系啦，就系呢啲。咁讲讲下之后咧，我嗰个朋友就真系打消咗自己搬出去嘅念头。咁、我唔知道佢之后有冇再去即系帮衬酒店搵翻自己嘅私人空间。但系呢一个都系一个即系几好嘅娱乐嚟嘅，我觉得。不过都系啦， 习惯咗啊，习惯咗 staycation 啦。 系啊，但系去呢啲。多人的地方就记得就注意即系洗手啊消毒啦。 内地官媒促请港府彻底整肃当前香港历史教育的种种乱象。中二年级的中史科今年九月将会采用新课程大纲。明报比较新旧版中史书对鸦片战争背景描述，发现两间出版社的新书都是将清廷贸易限制、中英贸易失衡的背景搬离鸦片战争背景章节，直接以英商输入鸦片作为战争背景的起点。新书亦都是删走清政府以天朝上国自居、闭关自守等的负面管治描述。有资深中史科教师认为，教育强调多角度了解事件，但是现时政治形势不允许多角度论述，尤其涉及民族主义的历史事件，指错就一定是对方，不是自己。明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本港再多一人打科兴疫苗之后死亡。卫生署话，一名62岁患有高血压的男子，上星期五朝早在街上被发现呼吸困难，救护员到场的时候发现他心脏骤停，送院抢救无效证实死亡。死者去世之前25日曾经接种过科兴疫苗，有心脏科专科医生认为，今次事件和疫苗接种之后副作用的直接关系不大，但不排除疫苗刺激免疫力令到体内产生炎症反应，间接导致猝死。东方日报报道。 成报报道，一个患有血癌的外籍男子在上个月原本预约 接种伏必泰疫苗，不过当日错误到九龙湾体育馆接种科兴疫苗，事后他收到短信通知，他缺席原先的预约，才发现自己打错针。这个外籍男子说，当日场内的工作人员未有检查预约记录，在不知情下打了第一剂的科兴疫苗。公务员事务局承认事件，指相关的接种中心的名字不同，但是接待处人士未能够识别，对事件感到抱歉。成播报道。 明报报道，复活节年清明节的长假期昨日踏入第三日，多区户外设施逼爆，郊外离岛酒店人头涌涌，在露营热点东龙岛游客人数和长假期头两日差不多，有市民自发到岛上清理垃圾，并在场呼吁游人带走自己的垃圾，响应者不多。有露营人士说，将垃圾留在岛上是为了清洁工人有工做，讲法惹来在场市民不满。明报报道。 大公报报道，警方破获历来最大宗可卡因案件，毒品调查科人员在沙田搜出706公斤可卡因，市值9亿3500万，数量已经是超过去年全年检获总数的一半。警方相信贩毒集团利用水路将毒品偷运到香港，部分毒品的包装袋印有已故武打巨星李小龙的肖像，行动当中拘捕两个男人。大公报报道。 苹果日报报道，社交网站 Facebook 再爆泄露用户私隐危机，5亿3300万用户资料被放在黑客论坛免费公开，受影响用户遍布106个国家和地区，近294万名香港用户遭殃，包括不少政党成员和公务员。 Facebook 试图淡化事件，表示被公开的是旧资料，但有媒体核实部分数据和用户目前的资料吻合。苹果日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东方日报的政论说，昨日并没有本地确诊个案，不过输入个案仍然有7宗，意味要彻底斩断传播链，口岸把关绝对不容有失。港珠澳大桥的卫生署外判健康监察助理在当值期间公然大教训，被投诉仍然声大夹恶。政论说，一旦有患者经口岸入境将病毒流入社区，后果肯定不堪设想，卫生署监管失职难辞其咎。东方政论。 文汇报社评，本港第四波疫情出现初步受控迹象，吸取过往多波疫情的教训，越是看到疫情受控的希望，就越要强化综合防疫措施，进一步巩固加强控疫成果，以达至稳定的动态清零。要实现这个目标，全港就要持续做好外防输入、强化本地措施以及加快疫苗接种三方面工作。文汇报社评。 苹果日报评论说，1990年定稿的基本法附件一同二，虽然与民主政制距离甚远，但是它至少有朝向民主政制发展的想法，并且定下明确时间表和路线图。评论指，今次完善选举制度令香港政制回到上世纪80年代之前，不管如何解说，都难以相信未来香港立法会选举仍然是民主选举。苹果日报评论。 大公报社评，美国德州一间公立学校出了一道选择题，问哪一样在中国属于正常现象，答案有三个选择。一是如果有人在餐厅打食，就要割了他们的嘴唇；二是小朋友偷糖食，就要被家长鞭打50下；三是食猫狗很普遍。社评指内容荒诞无稽，侮辱中国人，丑化中国。美国的洗脑教育比世上任何地方都更彻底。大公报社评。 这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础，维护国家安全，构建和谐美好生活，需要爱国爱港的人共同努力。完善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4月15号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国家安全 护我家园。想知多啲，立即上 www.nsed.gov.hk。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再崩坏都可以迎来天光。 天一光，请你带手一起拥抱的暖。天光多伤痛挫折，亦尽力生存，留给你飞旋。前方有一片茫茫大海，祈求能让你跨越。天多黑都要与你通宵风里斗转，与你困过的街，仿佛没破损。如走到荒原，迷失的方向还是太远，都想听你谈志愿。 天光前咧系 Kev 我心中尚未崩坏的地方嘅延续嚟嘅。讲嘅系世界再崩坏，喺我哋内心总有令我哋可以支撑落去嘅人或事，带领我哋迎来天光。作曲有 Kev 林奕琪、填词王乐儿，编曲林奕琪、Agent Chan， 监制都系 Agent。上榜四个星期，上升两级。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王贤《天光前》。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想一家大细都咁合拍， 听实神光第一线， 林慧主理， 亲子百分百。 今朝早嘅亲子百分百咧，电话旁边林慧就接通咗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组主席郑宝君 Jamie。 早晨啊， 早晨啊，林慧。 嗱，我同你撞埋一齐咧，好自然就一定系讲臭仔臭女经噶啦。 系啊， 不过咧嗱，好多时咧，尤其是呢几日公众假期咧，可能就真系多咗机会咧，平时一啲在职爸爸妈妈咧就对住啲小朋友嘅时间长咗啦，咁啊衍生咗好多咧，又唔可以话摩擦嘅，不过可能就觉得啊，点解叫极都唔听啊，教极又唔应我啊，咁样咯。 唔出奇噶，我自己作为一个在职妈妈，我都会有啲时候都会有呢个气馁嘅情况出现嘅。 去到气馁咁夸张啊？ 咁你谂下，即系讲真，你放假都系想唞噶嘛？咁突然之间叫你两句都唔听，咁你话系咪真系激气先得噶？ 但系有时咧，嗱，我又觉得 Jamie 成日都教我哋啦，除咗话系睇嗰个成果，即系话啊，点解叫佢都唔听之余咧，有时都要冷静落嚟谂下，到底我讲嗰样嘢，佢系咪真系听得明白？ 其实这个先至是重点。有些时候呢，我会听到呢，啲人会跟我讲，即譬如说在条街都会见到小朋友说，喂，你不要做这样不要做那样啦。结果小朋友通常是怎样的？ 继续做啦。即例如不要跑，跟着他其实已经跑了去老远啦。 是。因为呢，你叫他不要跑，小朋友根本不知道其实你要他做什么的嘛。即你跟他说，喂，你不要周围走啦，危险啊。咁但係譬如話一個年紀比較細啲，可能3、4歲、4、5歲嘅小朋友，咁其實佢第一個問題就係、是，咁我應該做乜嘢呢？咁我又有時就會同啲家長講，不如你試下叫佢企喺度等我啦，等我拖住你一齊行啦。咁你叫佢講到俾佢聽乜嘢係一個你想見到嘅行為，其實佢反而會容易啲做到嘅。 咁其實聽到 Jamie 嘅意思係咪即係話，其實可能某一啲小朋友年紀特別細啦，未必消化到爸爸媽媽即時講嘅嗰句説話背後包含咗可能已经好多意义啦，嗱，包括咗避免咗危险啦，二来就系可能系喺商场入边咧都会打扰到其他人啦，大人咧往往就好容易将好多佢哋自己脑入边谂嘅情景咧都挂钩晒喺一句说话里边，所以咧可能就佢哋觉得嘅严重性咧，同小朋友听到净系讲话唔好跑啊嗰几个字咧系争好远噶。 其实是的，因为我一路都讲大人是很惯会想到你说的，一路都很惯会很快地想到一些可以发生的事，但是小朋友未必会这么快有这个关联的。他就是知道你不要跑。另外一件事就是，有些小朋友去到一个新的环境，他的而且确是很想去看一些新的事物的，他觉得兴奋，他会很大 機會是真的忘記了媽媽給她的提示，父母給她的提示的，這個是不出奇的。所以有些時候呢，我會做的方法就是我預了即一個新的地方，小朋友會開心，去一些公園啊，去一些遊樂場的地方，我會即進去之前我會拖住她，我會直情是踎到，即係我會踎低，眼望住佢，雙手捉住佢，我會話俾佢聽，嗱陣間咧呢個地方咧應該係一個你會好想去嘅地方，我知道你會興奮，啊你盡量就拖住媽咪一路行啦。如果你想去一個特別嘅地方睇，你示意話俾我聽，你去嗰度就 OK 噶啦。 嗯，其實即係溝通都係重要嘅，但係往往咧可能就係呢啲即時性嘅指令咧，臨時有突發情況嘅時候咧，會發生得比較多啲啦，先至會想去阻止，或者係想叫佢停一停先，咁就未必會好冷靜地諗到一個應該要點樣去表達嘅方式咯。 其实是的，所以很多时候预先告诉他，即是你一路跟他相处，你会知道哪些位置他容易啲会跑了去啊，或者会哪些位置是你会令到你临时担心的东西的。 咁即係都要讲定啦，即係例如会唔会可能喺啲故事书入面啊，或者喺啲课题里面呢，有时都会类似嘅场景嘅时候就可以讲埋啦。 係啦，你可以係呢、這个其实好好㗎，即係你喺日常生活里面已经教定佢一啲社交嘅礼仪，譬如话哦，你喺商场乱咁跑，一除咗危险之外，撞到其他人，撞到譬如话老人家大肚婆啊、孕妇啊或者小朋友，其实都系唔好嘅事嚟，我都唔想发生㗎嘛。咁所以呢啲嘢都可以透过即係日常嘅倾谈里面都已经话咗俾佢听㗎啦。 另外呢，其实我觉得除咗话头先讲嗰啲即时性发生嘅事而需要去阻止嘅时候呢，父母偶尔会觉得点解、好似劝极都唔听呢，有另外一种情况呢，我最近呢系有个朋友同我分享嘅。譬如阿妈好多时呢放学呢咪鍾意问啲小朋友今日返学嘅时候做咗乜嘢呀咁样啦。咁但係呢，有时呢啲小朋友又会好似觉得咁古怪嘅，点解你咁样问完我之后呢，我个感觉我系好迷茫嘅。例如有啲阿妈就话啦，可能老师话你做咗啲曳嘢，点解你教极都系咁㗎，点解你咁曳㗎。我有时都諗，如果我系个小朋友，我应该答你到底点解我会曳呢，点解呢点解呢到底。 如果你去到讲緊真係学前儿童啊，四五六岁嗰啲呢，佢未必会讲到俾你听点解。你问佢点解，佢就会真係擘大个口得个窿望住你。 我都唔知点解。 我一次我都经历过，就係两兄弟打架，我諗你做咩嘢要打佢啊，跟住佢话因为我想囉。你 系啊，有时会噶，有时会噶，因为佢曳咯，咁或者咁样。 系啦，与其去问佢点解，因为佢唔一定语言，即可能佢唔系唔知道个关联性嘅，即系佢话小朋友抢咗我个玩具，所以我咪拱开佢咯。咁可以有件咁嘅事嘅，可以有一个前因后果嘅。但系你问未问佢，即系你一问到佢点解，佢又未嗰、那个语言未跟得上去讲翻嗰个因果关系出嚟嘅时候，佢就会擘大个口得个窿。佢可能有个图像喺个画面，佢有个影像有一个故事发生在画面，但就讲不到出来了。很多时候要讲的呢，其实我们会问他一件事，就是发生了什么事。你将整件事告诉我，看看发生什么事先。他做得一定有他的原因，或者一定有一些东西的。至于那样东西是不是我们大人认同的东西呢，那这个就是另外一样东西了。 我都同意 Jamie 所讲嘅，即系无论系行为问题又好啦，又或者系真系发生咗一啲事情，要去解决，而父母好想知道个前因后果咧，都真系适宜咧比较耐心地咧，去慢慢一步一步引个小朋友讲翻件事出嚟，然后可能就藉住一次嘅经验咧，就可以分析翻啊，其实喺某一啲时刻咧，你有呢个情绪，你可以咁样处理啦，咁就可以令到佢下一次咧就学识咗呢样嘢咯。 其实系噶，因为好多时候我哋都会希望小朋友尽快学识个情绪管理嘅技巧。咁小朋友就算佢学识咗，佢其实都未咁纯熟噶嘛。即系我哋大人做咗三十年人，咁我哋可能练咗唔知几多千次。咁但系小朋友得几岁人仔，佢嘅人生经验得几岁嘅时候，理论上佢有机会知嘅。咁但系用出嚟系咪咁得心应手嘅时候咧，我哋可能都要俾少少空间，等佢喺即系唔成功或者失败之中成长嘅。 系咯，咁啊，希望咧趁住假期咧，大家都可以好好相处，亦都把握住呢一个放假嘅时间咧，同你嘅小朋友一齐咧好好咁样沟通下，建立一个良好嘅亲子关系啦。唔该晒 Jamie， 唔好客气啦，下次再倾过啊， 拜拜， 拜拜。 晨光第一次， 有啲乜嘢听？ 晨光大学。 KOL 系列 晨光财经第一线， 吹神厨房 九点半钟，梁荣忠， 不同环节，不同资讯，多个角度， 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希望带俾大家一个充满正能量嘅早晨。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大一线。 根据最新的研究显示，袋鼠能够好像屋企的宠物一样，透过眼神和人类交流的。伦敦罗汉普顿大学和悉尼大学的研究员之前就展开了一项实验，透过向袋鼠出示被装在容器中的食物，来到观察袋鼠遇到困难时候的反应。研究就发现，袋鼠经过不断尝试，但是都无法成功将密封在容器里面的食物拿出来的时候，就会有意识地将他们的视线转向周遭的人类。有些袋鼠甚至懂得轻推，又或者是勾下身边的人来到求助，颠覆了以往只是有马、狗仔或者山羊等等被驯养的动物才懂得与人类互动的认知。在这个实验之中，一共有11只袋鼠接受测试，其中10只都主动将目光望向将食物放入容器的人那里，当中更加有9只懂得与人类进行深度交流，他们的眼神在容器和人之间轮流地注视，真是想起的画面都觉得很有趣啊。喜欢动物的你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吧。我是 Kitty 崔杰彤。 晨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就接通咗电话，旁边有高小姐。早晨，高小姐。 早晨，林慧你好。 哇，你就好啦，一家大细都喺度，我听到后面有啲好开心嘅声。 系啊系啊，我孙好嘈啊。 哎，唔好咁讲， 但系都唔得。 有生气啊，证明即系好有活力咁样，时时都要喐动下，出下声 系 嘛。 嗯， 几多岁啊？佢系 佢3岁，3岁3日。 哦，系今日正日啊？ 今日系啊系啊系啊，多数都系清明，今日唔系，所以就打电话嚟。 但系今日都有假期啦，系咪啊？ 系啦系啦 系啦。系啦，咁有冇特别说话想同佢讲啊？ 希望身体健康啦，快高长大啦。 嗯，我知道你今朝早咧打电话嚟系想点一只歌送俾佢听噶，孙仔叫咩名字啊？ 孙仔叫张贤亨， 系亨亨亨亨，中意听咩歌噶？ 佢话中意听张蒲，因为佢妈妈中意张蒲， 咁得意啊！哦，好啊，咁我帮你拣一首姜涛嘅作品送俾佢啦。 好啊，好啊， 多 谢 晒你电话，拜 拜， 仍多么的想敬重你吧。然而一本通书你没有放下，咸丰的标准已落伍吧，潮流能指疮疤，为何要照你风格练提琴，还按你伟大指引学俄文，抱歉我决定不知任何人，你被权无位抢走，凭我两脚都可以飞行，谁话稀罕你风尘，大师班好得很，不过他非必需品，我有天生的金粉，不要哭得这么紧。水水汹涌，背后要落进化，难道有我从前要跳舞先上万余趟，谁该要创造新舞佛流淌，算我已带着新衣大逃亡，无人能拦止渴望，而我却太喜欢我疯狂，旁人一左更高浪，大师班的班房参过拘谨的黑房，叫我假装过执堂，甜药汤一粒姜糖。 晨光追踪三十一。 假期快乐，继续追踪三十一。今日有 Kason 罗启新，早晨 Kason， 早晨 Kason， 早晨啊 Kitty， 早晨啊 O， 早晨 Kason， 快乐吓， 系， 嗯，有咩睇啊？今晚， 喂，今晚咧就咁样啊，今晚咧八点钟铿锵集咧就有三个年青人啦，咁佢哋咧就系萧海欣啦、李轩啦同埋李星啦，佢哋咧各自有自己嘅梦想啊，咁咧就付出咧即系比别人多个努力啊。因为佢哋咧系视障人士嚟噶，咁啊，萧海欣咧就喺三月大嘅时候咧，因为病咧就即系要切除眼球啦，咁佢咧就曾经当选十大杰出青年，咁啊专长咧就 系 女高音啦，咁李轩同埋李星咧两兄弟咧都擅长钢琴啊，因为咧天生咧就系、是、即系呢、這个佢哋嗰啲视网膜啊，啲色素病变咧影响视力啊。咁但系佢哋音樂路又係點樣咧？點樣克服嘅咧？咁樣，喂，呢啲咧就真係鼓舞人心嘅嚇。即係當我哋咧四肢健全啊，冇事冇幹嘅時候咧，可能咧就係、是、又傷春悲秋啊，清明節落下雨咧，又喺度欲斷魂啊咁樣。咁、你睇下人哋咧喺呢個生命上邊咧，嘅付出同努力啊，換到嘅成果咧，咁就可以鼓勵一下自己咯。 係啊，好堅強又唔放棄，我哋一定要睇下呢啲咁鼓舞人心嘅故事。 系咁啊，跟住咧就睇下呢日常八点半啊，咩日常八点半啊？话呢一集咧，如果你讲英文咧有懒音嘅咧，你就弊家伙啦。 英文嘅懒音系点咧？ 系啊， 示范嚟听啊。 呢个环节叫 shop 上脑啊。 shop 上脑系嘛？ 系啊，shop 上脑。 哦，即系买嘢系咪啊？ 系啦，咁咧就系佢咁啊，就教大家咧。喺呢一个网店咧，嗰度买嘢嘅时候咧，首先要清楚动机啊。因为网店里边咧，即系好简单啊，佢真系劝你买嘢嘅能力咧。点知咧呢个咧就系中国成语啊，一个叫唔系嗰啲说话嘅弹指之间啊。就是、你弹一弹，你个猫屎你就买咗噶啦嘛。 系啊。 同埋你买完一样咧，佢咧就啲大数据就会估埋你咧。都希望买啲乜嘢噶， 系咁喂俾你咯， 系 睇下你睇下咁啊。 你买得奶樽啊，梗系要买埋奶粉啦、啊、屎片啦、啊，一连串噶啦，系咪？你买得婚纱就自不然又自己又乸噶啦，咁样 啊。 咁所以咧，一定要清楚自己的动机啦、而之物咧就手上去咧，即系乱咁花钱啊，都唔好讲话嗰啲网站咧系咪呃人嘅添啊。咁啊，跟住咧去到呢、這个哇法国美旅游啦。 系， 即系就今次咧就会带大家去 Burgundy 啊，布根地啊，听呢个名字大家都知 道，梗系饮红酒啦， 整翻杯饮下先啦 ，Kason 今日， 好啦，今晚咧就开心啦， 好，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今日起恢复接种伏必泰疫苗服务，其中在中西区的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今朝早近八点，有多名已经预约接种疫苗的市民排队。有市民说本身已经预约在今日接种第二剂疫苗，不用重新预约，觉得幸运。在接种第一剂之后，没有出现强烈的副作用，而且政府和专家亦都说有问题批次的疫苗并没有受到污染，不担心有安全问题。有市民就说本身担心伏必泰疫苗有问题，但认为事件已经查清楚是运输问题，可以接受。早前伏必泰疫苗其中一个批次出现包装瑕疵，政府在上个月24号到昨日暂停接种安排，大约183,000名已经预约的市民受影响，包括30,000名预约接种第二剂疫苗的人士，他们将会获安排在今日至到星期六其中一日的一个时段接种。

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云中。 今朝我想讲阴间保元计划。清明节有冇去拜山祭祖呢？如果有嘅话，少不免都要烧衣啦。其实点解要烧衣呢？你系咪相信啲嘢烧咗落去，先人系会收到嘅呢？以前同而家烧嘅衣好唔同，以前烧嘅系我哋阳间唔会用嘅嘢，好似金银衣纸咁啦。你唔会攞啲冥通银行嘅钱去便利店买嘢食噶嘛？而家烧嘅系阳间嘅嘢，我哋烧一栋别墅落去，名贵跑车、智能电话、麻雀天狗、飞机大炮、LB Channel， 各式名牌，工人都有。点解呢？是因为真系有先人报梦，你知佢想要一栋别墅，要个最新嘅智能电话，还是系你自己想烧呢啲嘢落去呢？呢十几廿年真真正正进行紧嘅基建就系阴间保元计划。我哋好想将阴间改造到好似阳间一样适合我哋去居住。人好惊未知嘅将来啊嘛。我哋知道将来都要去嗰度，所以喺未去之前先将嗰度优化到好似而家我哋住緊嘅地方咁。我哋将而家玩开嘅嘢全部消晒落去。第二时落到去个世界未同我哋而家住緊嘅一样囉。将来去到同去咗一个新市镇应该系冇分别嘅。所以而家啲人越嚟越紧张烧啲乜嘢衣落去。未必一定系俾先人，因为想保元一下阴间。而家阴间已经一啲都唔恐怖，同阳间已经同步。两个世界都已经变得一样，甚至人鬼恋都唔会再凄美。有时候你同人拍拖同同鬼拍拖其实系冇分别嘅。可能你会觉得而家同你拍紧拖嘅人仲恐怖过隻鬼添。我哋越嚟越将阴间同阳间调转咗。我哋努力将阴间变到好似阳间，但系而家阳间就搞到越嚟越似阴间。而家究竟系人住喺阴间，还是系先人住喺阳间？好似越嚟越分得唔清楚。阳间同阴间已经一体化咗咁。原来真正被边缘化嘅地方，唔系地球上任何一个城市，系阴间。明明之前细个嘅时候听啲人讲饮完孟婆汤要忘记前尘往事，偏偏而家我哋系咁烧咁多阳间嘅嘢落去，其实系咪要啲先人对尘世咁多眷恋呢？点解大家咁惊未知嘅将来呢？系咪因为觉得彩虹嘅呢一边而家变得好黑暗，所以去到彩虹嘅另一边都会系咁黑暗？与其对将来充满恐惧，不如永远带有希望。大家试下抬头望天，彩虹永远喺你眼前。 PS， 如果你做咗好多坏事，预咗第二时会打落十八层地狱嘅话，你可以烧定一部电梯落去，咁第二时你咪唔使行咁多层咯。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钟。 从世俗里找寻，从生到死追寻，从地球望太空，星也未尽永恒。茫然一声声追问，无穷的星空里，谁一生一世好。 渺无变旧。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适逢假期，大家系咪都应该俾自己放下假，俾自己嘅胃口都放下假？不如食啲甜品啦！今朝早嘅吹神厨房就同大家介绍下呢个创意士多啤梨奶冻食谱，就算喺屋企都可以用简单嘅材料整出消暑好食嘅甜品噶。士多啤梨奶冻啦，就唔系咧你谂嗰啲普通啫喱咁嘅样嘅，佢真系用真嘅士多啤梨肉咧去做啊！ 正所谓甜甜地有惊喜啊， 仲要系甜甜地、酸酸地、酸酸甜甜咁啊， 几好啊！今日粒粒地啊，你见天气都系粒粒地啊，真系可以食下呢一个咧士多啤梨奶冻啊吓！咁其实咧有只 M 字头嗰个雪糕咧，佢都做得好出色嘅，将啲士多啤梨融入个雪糕嗰度。我唔知系咪都系即系会喐嗰个牌子啊？ 会喐边个？ 喐啊！move 啊！我嘗試好努力咁去演繹出嚟啦。你放過我啦！ 你冇喐咧，費事你又跌落地。 係啦，冇喐。呢一個牌子嗰、那個士多啤梨係悉尼長啊嘛。 我想話我中意食呢個牌子嘅雪糕，題外話。 係啊， 因為佢咧冇。 係中意四啊幾蚊得一嚿咁細嚿，係咪先？ 唔係團購平啲。 我團購平啲啊！ 係啊，我 send 條 link 俾你，我同你一齊購。嗱，呢一個奶凍咧就唔使買啦，自己咧親手做，因為咧就真係用嗰士多啤梨肉咧去到做嘅。咁點做咧？首先買粒，你揀啲大隻啲嗰啲士多啤梨啦。 係。 咁咧就切咗個頭佢啦。哦。咁啊，挖一挖中間啲肉，咁中間啲肉梗係唔好嘥啦，你自己攞去整飲品又好，食咗。 喂狗咁样啦，攞嚟喂动喂小动物食， 小猪都食到少少士多啤梨，都 OK 嘅。咁啊，攞咗啲士多啤梨肉出嚟，咁咧佢就变咗咧有个好似士多啤梨嘅兜兜咁样，有个形状咁样啦。咁你摆啲咩落去咧？嗱，首先咧你就要将呢一个嘅兜兜咧就雪冻咗佢先嘅，就摆喺冰格嗰度雪佢个零两个钟啦。咁佢就真系个皮咧会硬咗，你就可以咧好似酿嘢咁样酿入去啦。咁你可以咧挤啲炼奶落去啦，如果你唔怕肥。 系。 炼奶真系好正， 好夹士多啤梨系 嘛？系啊，炼、奶同士多啤梨真系好夹，咁你就可以挤落去中间个窿嗰度，咁就又摆翻落去雪啦。如果你话啊、哦，可唔可以健康少少咧？你就可以将呢个士多啤梨嘅兜兜咧，你就可以滗一啲乳酪落去，咁就健康啲，又系可以咧摆落雪柜嗰度雪。咁雪完之后咧，就可以成粒食咧，其实就系咁样嘅个样，系啦，外面就系士多啤梨肉啦，咁啊出里面咧就系包住咗啲炼奶，咁啊冻咗雪冻咗。 產品好有少女心喎、那個感覺， 同埋、你咬開佢慢慢溶嘅時候咧，就真係酸酸甜甜咁啦， 幾好幾好，呢個推介你形容咗好耐，酸酸甜甜。 你知唔知我學緊邊個啫？ 邊個咧？ 教主送噶啦， 教主送 係啊， 邊個啊？我好少睇烹飪節目噶，其實肥媽係咪啊？ 唔係有個教主送嘅姐姐，佢成日都話酸酸甜甜咁。 哦，即係喺《都市行程》嗰啲，我唔熟啊。 咁大家去試下。整呢一个士多啤梨奶冻啊，咁啊夏天啦嚟紧啦，都可以试下整啊。 林慧的享乐时代。 嗱，聽完吹神廚房啦，大家都舐舐你啦，係咪先？我都已經係幻想緊啊，到底啲奶凍係咪真係咁好食？ 你都中意食士多啤梨喎？ 我中意啊，勁中意添啊！而且即係屋企嘅小朋友亦都中意啦。你呢個我可以翻屋企試下做親子活動，可以整下。 係啊係啊，好、簡單啊！ 嗱、每個人心目中咧都有一種味道咧，係你畢生難忘嘅，無論係點都好。都取替唔到，我自己咧就好经常咧就中意想当年，虽然我而家都唔系好多当年可以想啊，但系最近咧真系有一次偶尔咧带小朋友去一啲快餐店，即系好多薯条食嗰啲快餐店咧，咁突然之间就谂翻，哇，其实呢间嘢都即系几十年噶咯，即系细细个开始我哋都喺度食啦，到而家我个女又系细细个开始喺度食啦，咁我突然之间喺度谂，啊，以前咧有好多呢类型嘅快餐店，而家咧就已经唔见晒啦。咁而嗰一啲嘅快餐店入面呢，又真係的而且確每一间都有啲係独特嘅食品呢，係会吸引你去食嘅嗰陣时。因为你其实如果咁多同类型嘅餐厅嘅时候呢，你都要諗一啲佢特别嘅品种，或者我一定要返嚟呢度先食到嗰隻味嘅。咁先会人嚟帮衬啦，呢个好正常啊，一个销售嘅伎俩啦。咁我呢以前细个嘅时候呢，放咗學呢，我好记得呢我係搭校车嘅。咁你知校车呢通常真係 set 好晒某一啲嘅地方先落得车㗎嘛。唔係话你鍾意喺嗰个街口落就嗰个街口落㗎嘛。 前面有落㗎。 前面禁区有落。前面禁区有落。过咗灯落啊，唔該。 係唔得嘅。咁你只能够都係喺返嗰啲嘅校车点嗰度落啦。咁我好记得呢嗰个校车线呢，唔知係咪真係太贴心。觉得啲细路咧放学会肚饿， 系啊， 佢站站咧都系喺嗰啲咁嘅 零食铺啊、鸡髀铺啊嗰啲咁。 再唔系就系以前啲士多咧，士多都好多零食卖噶嘛，或者系啲快餐店门口停 有回涌噶佢哋， 唔系就系、是、 好古怪。 有两个可能性， 点咧 ？A 咧就系、是、真系咁啱，即系咁啱冇预定嘅。B 咧就系佢咯。倾咗噶啦， 回涌， 即系而家佢嗰啲游客咧， 系啦系啦， 点解无端端架嗰架旅游车咧会去咗嗰度？ 系啦，个领队带佢去咯， 无啦啦，点解带我去嗰度品茶嘅咁啊？ 买朱古力嘅，点解个个都攞住朱古力出嚟咁？ 一落车就卖曲奇饼咯。 嗱，我话俾你听，我嗰阵时咧，因为住得都比较远啲啊，咁所以咧屋企搭校车嘅时候咧，嗰、那个校车站咧最早上车嗰个系你，最迟落车嗰个就系你。好啦，我经历系点咧？就系当佢每一站都停喺嗰啲咁嘅食肆门口。而我又落唔到车买，咁你落车嗰一刻你会点啊？你自自然然就觉得好肚饿，即系你唔知点解有咁嘅心态。 去到你个站嘅时候咧，去到你个站嘅时候就已经系屋企门口啦。 去到我嗰站嘅时候咧， 有冇小食店？ 因为系一个市中心地段，嗰、那个站系嗱，虽然我唔系住喺嗰度嘅嗰阵时，但系咧我好记得佢系停正喺一间快餐店门口， 所以就系呢间快餐店唔识做生意咯。 点咧？ 应该一有校巴埋位嘅时候咧， 摆街站 捧定出嚟啊！校巴你就 咯， 喂，靓仔，靓仔，要唔要？要啦，即刻唔使落车，咪收钱咯。 太过就上埋上去，上车嗰度啦。太过。 泰国嗰啲系 就系嗰啲 儿童餐啊，儿童餐啊咁。 喂，你呢个 OK 喎？我记得以前我有架保姆车咧，好好笑。嗰个姑娘，我哋以前成日叫咩姑娘噶嘛，搭车咧咁啊，唔会叫婶婶，会叫姨姨。阿咩姑娘嗰架保姆车咧，好正喎。以前咧初初我好记得小学二年班嘅时候搭啦，仲系嗰啲旧式嗰啲 van 仔，而家已经冇咗嗰啲保姆车噶啦 ，van 仔拉门嗰啲咁嘅保姆车。咁当我你谂下好细个嘅时候咧，好惊喎，嗰度门会夹亲噶，同埋好重咧，自己闩唔到门啦。咁就死都唔肯坐嗰个嘅嗰个门隔篱嗰个位，系啦，即系觉得诶好惊啊，我要咁样。但系通常咧，我咧就好彩嘅，因为我系最迟落车咧，通常就会叫人哋坐埋啲，坐埋啲，因为你最后落车咧，唔好阻住人落车啦。佢就会叫你坐啲角粒头位咁样嘅，咁啊唔到我坐嗰个门口位啦。但系咧，我好记得呢一个姑娘，我仲记得佢姓陈，阿陈姑娘。想当年咧系好恶噶，因为咧当有小朋友拎咗啲有味道嘅食物上去，嗱你知细路仔一定有偷食呢样嘢啦，即系收粒糖落口啊，或者起码系咬一啖，然之后收翻埋呢啲梗有啦。咁但系咧嗰阵时咧个保姆车规定咧系唔准食嘢嘅，咁大家就谂唔同嘅方法啦，即系有啲嘢收埋喺个袖口嗰度咬一啖，又收翻埋咁啦，有啲就即系摆啲好似我呢一类型咧，我就通常会含粒糖嘅啫，快啊嘛，系咪先？我唔倾偈。我又唔喐，我坐到咁厚，你又睇我唔到啦。咁有少少咁样嘅行为嘅。咁但系咧，我好记得嗰阵时咧搭校车咧，一落车停正喺嗰一间咧以前有波波池嘅快餐店门口。 哦、 你知唔知讲边间咧？你知啦， 我唔知要边间。 你唔知啊？ 我都唔知。 系咪沙田区？ 沙田区冇错啦，就喺沙田区嗰阵时咧，我好记得仲系开喺一个商场嘅出边对住大马路嘅。咁就系啱啱好落车咧。嗱，我以前屋企人咧係好唔中意帶我去呢間快餐店食。 點解啊？ 我唔知喎，真係，我都唔明白點解。但係咧， 淨係呢一間定係連鎖嘅咁多間 中意？佢特別唔中意呢間。其實呢間而家香港應該冇噶啦， 冇噶啦， 係啦，冇噶啦。 係啊， 唔知 啊。 你哋唔知啊？你 食咩㗎？食漢堡包嗰啲㗎？ 唔係，咪普通嗰間啫嘛。但係有波波池嗰間咯。 係啦， 有佢有一兩間有波波池特別版，同埋有瑞華梯華。 即係個快餐店入邊有波波 池。沙田先有啊，沙田某幾條村嗰度。嗯， 係啦， 咁獨特㗎。 嗱，講佢個鞋名啦。 竟然有啲咁嘅事。 佢叫做乜嘢迪斯咁样噶？ 哦， 系啊， 我好中意食呢个。 佢系咪主持二台院士嗰个迪斯啊？唔系， 唔系 乜嘢迪斯啊？唔系就系嗰个啊？ 系啊，嗰间。 照讲啦，依家都冇咗啦。 系啊，已经冇咗啦。咁但系嗰阵时咧系好向往，即系好想入去玩啦，同埋好想入去食嘢。我记得佢嗰阵时入边咧有啲食物咧系而家冇一间快餐店会模仿到出。 西部牛仔饭咯， 系啊， 系啊，仲有黑椒鸡意粉咯。 我真系记得嘅， 我挖咗崔健同啲童年回忆出嚟啊！ 佢真系好好食啊，我觉得。 唔系星星薯饼， 我未食过西部牛仔饭。 有啊，因为我中学嘅时候咧，成日都去食噶 lunch， 因为仲有啊，我读中学嘅时候，咁我就一系就食，我因为两难嘅，因为只能够嗌一个餐，我就每一日咧都系处于西部牛仔饭啦，定系黑椒鸡粒意粉咯。因为嗰 个分别即系两个， 因为佢嗰个黑椒咧又系好香，好香黑椒味，好辣嘅，够辣嘅。 我覺得呢間快餐店咧，可能點解啲大人唔中意帶小朋友去食咁多嘢咧？我估唔到崔傑同你咁細個已經食辣喎，因為我記得佢嗰陣時咧，就算係連嗰啲炸薯餅啊、炸薯條同埋嗰啲咩炸雞咧，佢都係有啲黑椒喺面㗎。系啊，少少啦。 呢个我都有啲人 食，可能有 食辣嘅。 哦， 我记得咧，佢嗰阵时咧点咧，唔系点茄汁啊，可以点他他酱。 系啊， 佢最出色嘅地方就系呢一个啦。 好原色，但系都话点解而家冇咗？ 系啊，而家真系冇咗。即系我有时就喺度谂紧，有啲味道咧，你真系搵唔翻啊。到我咧最近去食快餐店嘅时候咧，同个女讲，因为有而家啲连锁快餐店咧都好兴怀旧噶嘛，即系间唔时又出翻啲咩扭扭薯条啊，间唔时又出翻啲即系嗰啲咁样。嗰啲咁嘅產物咧，其實都係人哋以前啲舊式其他嘅同行嘅。 扭扭薯條嗰間都有㗎， 係啦。咁但係佢又變咗，即係而家變咗似一種懷舊咁啊。譬如而家最近又出呢啲新式嘅雞腿啊，咁樣即係好多唔同嘅嘢咧。 依家唔係姜桃包咩？ 係啊 ，beef 唔係完咗啦咩？仲 完咗啦。喺我心入边系永远都有得食， 好想食 B 餐啊！ 我都系咁谂， 你都系咁谂，都系啦！你识咗十几年，真系明白个游戏嘅法则，一路食一路整，一路整一路食。 大师级嚟啊 嘛 ，master class 系系系，哇，好嘢喎！你哋识玩识玩识 玩啊！姜涛首歌 系啊，即系呢个包应该永恒咁样流传系嘛，即系咁啦。即系其实成日都会有啲唔同嘅新嘢，但系咧硬系咧，好似都会集合咗啲其他人哋以前记得嘅元素喺度啦。同埋咧，我唔知你哋觉唔觉得咧，每一间呢一啲咁样嘅连锁式快餐店嘅炸物咧，即系我就讲佢炸嘅嘢啦，譬如炸薯条啊，有啲叫薯堡噶嘛，以前有啲叫鸡堡噶嘛，而家仲有咩 咁样嘅？ 佢而家比较少啲咯，我自己觉得系啊，即系多数有时间唔中就抽翻呢一啲咁样嘅元素出嚟。同埋咧，我觉得有一样嘢咧都几得意嘅，就系话说咧，有一啲连锁快餐店咧咪会出埋啲儿童嘅乜乜餐咁样嘅， 伤心乐园餐 系啦，咁啊送玩具啦，你知唔知之前试过有一排咧送怀旧玩具咧？ 哦，即系送翻嗰啲变形嘅汉堡包，好似系咪？ 我细个咧好记得咧，嗰啲汉堡包咧我系唔中意嘅，咁所以通常咧我自己收到嗰个玩具嘅时候咧，就会即系转送俾其他身边嘅一啲小朋友咁样啦。但系我最近发觉，我之前我个女食嗰个餐嘅时候咧，抽翻一件同我细个摆咗几十年一样嘅玩具。 哇！喂，嗰啲又系期间限定啊，唔使 系啊，嗰啲系期间限定啦。 点样噶嗰嚿？ 咪就系你头先讲嗰个咯， 变形。 但我真系记得细个嘅时候系要讲急口令先得噶。 系啊， 即系要对住个姐姐讲噶喎。 咁唔系对住边个讲啊？ 唔系、啊，我 对住空气讲啊， 对住姜涛嘅纸板讲。 有一次咧，我妈叫我咧试下叫嗰个麦当劳姐姐叫麦当劳妹妹咧，会多一个礼物。 你几岁先嗰阵时？ 真系多一份礼物啊！ 麦当劳姐姐叫妹妹啊？ 系啊，真系 work 咩？佢好开心啊，跟住春心荡漾咁样咯、啊，姐姐。 唔系佢真系你真系对住个姐姐叫佢妹妹，佢就会送嘅啫。 系啊， 如果你对住个妹妹叫佢做妹妹，佢都系冇乜 冇感觉嘅。 同埋你而家行埋去叫人哋做妹妹，人哋未必会送俾你噶啦。 咁又系啊， 惊噶你 系啊，近一啲添啊， 走开啦，怪叔叔咁样系咪？喂，不过咧，我上网咧即刻揾咗一个图片，都系关于快餐店嘅，就系咧当年咧嗰啲凳啊，同埋有啲壁画咧，都系画翻咧嗰个卡通人物啊，或者咧嗰个叫做快餐店嗰啲色力锤人物。 系啊， 其实我都几记得嗰阵时咧，有某几间某式嘅连锁美式嘅连锁快餐店咧，佢嗰棵树啊，其实好恐怖啊， 其实好恐怖噶，真系系啊， 我细个都惊啊。但係你又覺得坐喺樹底喺度？ 咦，我好中意揀嗰啲位置坐嘅喎，以前、 啊、你都覺得係啊，得意咯。 係啊，細路仔先可以坐，因為咧嗰啲凳好矮噶嘛，啲、大人咧只腳咧要咁樣吞。整 場 先 坐唔落 㗎，我細個好驚棵樹偷食我啲薯條。 我諗咁多㗎你哋。 喂，實情有冇真係咁樣發生到咧？ 唔係我阿爸偷食咗咯。 食咗你都唔知啦。 我阿媽話棵樹夜晚黑會喐嘅。你哋 清潔啫，應該唔會嘅。 棵樹夜晚 好多回憶嘅呢啲，尤其是可能你細個喺嗰度搞個生日會啦。 咁啊，放假嘅時候食下薯條啦，漢堡包啦嚇。 今日晨光第一线够钟啦，明天继续，阵间仲有风骚快活人， 未有得听住啊？ 点解啊？ 听咗十点钟新闻报道先嘛。 系、哦。 愉快感觉嚟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 梁荣忠、崔杰同、白元浩、林慧，咦？阿 O 咧？ 佢话去睇住个股市先。 诶，听朝见。